最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最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900米，有薄雾；东沙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874点，跌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41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66， 日元 111，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231， 人民币 6.475， 英镑对美元 1.397， 欧元对美元 1.193， 澳元对美元 0.75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778.73 美元，卖出价是 1779.2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7啦吓，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91%嘅早晨啦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噶，咁啊喺二台嘅直播室入边，朝早啊星期四嘅早上啦，6月24日都系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嘅，咁啊今日嚟到星期四嘅时间，希望大家都系继续保持住你哋精精神神嘅感觉咧，去到吓、做好每一日嘅挑战。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嘢咧，净系坐喺度系唔得噶。我哋人生有好多唔同嘅目标，你会唔会觉得你坐喺度，啲目标会自己行过嚟喂俾你啊？唔会。人最大一个嘅问题咧，就系有阵时系懒惰。我细个都懒嘅，不过个人开始慢慢大嘅时候咧，就发觉喂真系好嘥时间，有好多嘢想做嘅时候咧，你发觉懒惰根本咧，原来系冇乜时间去懒惰，除非你个人完全咧系唔想做嘢嘅，咁你就发觉咧啊冇乜目标嘅，你就发觉会剩咗好多时间。 人呢其实是可以拥有更加多。个问题就是在乎于你有没有为自己设立一个的目标，一个的方向。你会不会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人如果只是坐在这里的话呢，是什么都做不到的。就算你不断地走都好，距离你的目标可能有少少偏差，但是因为你都喐过，企过起身行过，你发觉你在整个的路途上面，你一样会得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你会有很多不同的体验，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体会，在你人生里面又上了很多很多宝贵的宝贵的课堂，令到你有所得着。虽然未必每一个人都可以追逐到自己的梦想，但是如果你连行都不行的话呢，这样呢你就肯定会追不到。星期四的时间都不要被自己躲懒，要起身要行的就 take action 了。 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用与众不同，我这里红在烧，血在烧，热的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 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夏日炎炎， 点啊？ 搞啲新意， 好、啊。 期间限定， 暑假节目 随时发放， 时间不变。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呢、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曾经有人咁样问 Bill Gates， 世界上有冇人比你更加有钱啊？ Bill Gates 就话有啊，有一个人比我有钱。跟住佢就讲咗以下呢个故仔。当时我仲未系好有钱，亦都唔出名。我喺纽约机场撞到一个卖报纸嘅小贩。当时我想买份报纸，但系又唔够散纸、啊。跟住我就放返低份报纸。个小贩就话呢份报纸免费送俾你啊。佢坚持唔收我钱，我就攞咗嗰份报纸啦。好巧喎、啊、两三个月之后我又去返同一个机场，又发现自己冇散纸。嗰、那个小贩又再送咗份报纸俾我。我本身都諗住拒绝㗎，但係佢话攞去啦。反正我都有钱赚嘅，我咪将我赚咗嘅钱当送份报纸俾你咯。十九年之后，我出咗名，大家都识我。突然之间，我就谂翻起嗰个小贩，于是乎我就去揾佢。个半月之后，我终于揾到佢。我问佢：你记唔记得我啊？个小贩就话：记得，我而家仲识你添，你系标机啫嘛。你仲记唔记得你免费送过报纸俾我啊？我记得，我送过两次俾你添。Bill Gates 就话啦，我要回报你当时俾我帮助啊！你需要啲咩？你讲啊，我而家就实现佢。小贩就答啦，先生，你唔觉得咁样做唔能够同我俾你嘅帮助相比咩？当我仲系一个穷小贩嘅时候，我帮你。但是现在你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哦、你用这样的条件来帮我，如果要比你可以帮到的忙不会大过我吗？那时候 Bill Gates 就体会到那一个小贩其实比他更加富裕，因为他没有等到自己有钱才来到帮人。真正富裕的人是拥有富裕的心，而不是他有多少钱、啊。 面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时间嚟到早上6:20啊，今日同大家讲下排牌，排咩牌呢？咩牌都得噶，不过咧，今次讲紧嘅咧就系一位叫做艾森豪。艾森豪威尔系边一个嚟嘅咧？佢就系美国第34任嘅总统。啊，佢年轻嘅时间咧，好中意玩 pair 牌。咁啊，点解讲派牌咧？派牌嘅唔系佢。啊，其中有一日食完晚饭之后啦，佢咧就好似如常咁样同屋企人咧就中意玩呢个 pair 牌。嗰阵时咧，佢都未做总统嘅。有一次。佢啲运气哇差到爆，攞住副好差好差嘅牌，开头嘅时间咧佢就成日都系抱怨，唉，又系咁啦。呢啲说话咧，我哋成日都系无论打麻雀定还是可能玩 pair 牌，都会听到人讲，哇，啲牌咁嘅，系啦。开头咧就系呢一种形式嘅抱怨，后嚟佢实在忍无可忍，仲开始发埋啲少爷脾气添。搞错啊！啲牌成日都系咁嘅，诶，唔打啦，搵人同我换咗佢一系。佢嘅妈妈喺另外一边望住自己嘅小朋友，望住佢，佢就话到啦：，既然你要打牌，你就需要好好地运用手上面嘅牌打落去。牌咧，冇人知道系好定系唔好啊。总言之，你应该用你嘅智慧好好地打好呢一盘嘅牌。咁佢听唔听得入耳呢？梗系听唔入耳啦，系咪？忠言逆耳啦嘛，继续发佢嘅脾气。于是乎，妈妈又话啦：，你谂下，其实我哋人生就好似打牌一样，发牌嘅系上帝，佢唔会理到底你系咩人，佢唔会理之前做过啲乜嘢，总之佢派牌俾你嘅时候，可能有好，可能有坏，不过你都一定要攞住呢一铺牌。更加需要去到面对，你可以做嘅系啲乜嘢呢？你唔应该心浮气躁，你应该平静落嚟，然后认真去到对待。好嘅牌固然之容易打出咧，就系顺境啦。但系唔好嘅牌，只要你认真对待，一样可以咧就系去到终点噶。咁样嘅打牌先至系我哋人生嘅一个宗旨。啊，估唔到呢一句说话，当其时佢就冇听到。不过咧，艾森豪威尔佢就一直记住呢一番嘅说话，并且咧就激励自己，去到咧就系好积极咁样去到做人。佢将打牌呢一个比喻，成日用喺自己面对住逆境嘅时候，佢都会觉得系沉住气，沉住气，派咗牌啫，沉住气，我未输，因为净系派咗牌啫嘛。于是乎，佢不断咁样向住自己嘅目标前进。有咗方向之后，佢更加明白自己条路应该点行。最后，佢成为咗宗教，更加成为咗盟军嘅统帅。当然啦，最后登上咗美国总统之位。上帝出牌有好有坏，我哋成日一味喺度嘈，喺度抱怨系冇用嘅。甚至乎连埋印度前总统尼克鲁也亦都曾经讲过一句嘅说话。他说其实人生真的好像玩 pair 牌，出牌的其实是你自己，但是派牌给你的是上帝，所以你怎样出牌呢？怎样运用手上的牌呢？怎样有坚强的意志呢？其实都是在于你自己。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可能没办法去到用自己现有的力量去到改变，但是无论我哋喺啲乜嘢嘅环境入边，其实控制紧环境嘅咪一样系你自己。我哋遇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可能成日都会碰壁，遇到挫折。喺面对问题同埋挫折嘅时间，会唔会好似攞到一副唔好嘅牌，怨天尤人，净系喺度发脾气，甚至乎就话唔玩啦咁样？我哋应该积极调整好我哋嘅生活态度，勇敢咁样迎接我哋每一个嘅挑战。 其实人生充满了很多我们没办法掌握的变数，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掌握到自己可以做的每一个的决定，而这每一个的决定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好定是不好的了。今天你会用什么心情，用什么心态去打好自己手上这一副的牌呢？一副牌是不是真的令到你幸福呢？如果你拿着一副非常非常好的牌，但是如果你每一次出牌都是求其的，想着自己哇我都实食没黐牙的了，最大的那几只在这里，但你又不砌牌，不去想下到底怎样出才较为有利的话，其实最后你都一样是浪费了很多的机会，一样是会输。这些故事和这些比喻都是告诉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无论面对着什么情况都好，手上面的牌好定不好不紧要，出牌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想怎样出牌其实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好快脆到早上的六点半钟了，转头回来继续依赖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有白权龙陪住你。 我好想出去玩啊。 为什么啊？ 成日都说这里不去得，那里又不要去，困在家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些出街，减低感染的风险。 如果还是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蘋果日報今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並且刊登給香港人的告別書。告別書表示，無奈忍痛要同香港人講再見。基於員工安全和人手考慮，決定停刊和停止新聞網站的運作。蘋果日報要向編採同事致敬，尤其在白色恐怖下仍然撐到最後，並肩完成最後一日報紙出版和新聞網站運作。告別書又說，讀者和市民在過去一星期為蘋果日報打氣，要為辜負期望致歉，希望大家珍重，一生平安，亦都盼望暫失自由的同事盡早獲釋，可以回家同家人團聚。被國安處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獲准保釋的《蘋果日報》副社長陳佩敏表示，將會辭去《蘋果日報》一切職務和五間公司董事職務，星期五起生效，但仍然會協助公司善後工作。《蘋果日報》今日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有港文版女記者表示感到好沉重、難過和可惜，因為覺得有些工作仍然未完成，仍然有很多新聞題目想寫，遺憾之中亦感到無奈和憤怒，覺得一間公司使命未完，不應該就此完結。另一名員工形容，最後一夜是歷史性的一刻，盡最後努力做給讀者看，多謝讀者多年支持，感到心情複雜。俄羅斯表示，在黑海克里米亞附近的海域以預警方式開火警告闖入領海的英國驅逐艦維斯號。俄羅斯傳媒報導，俄軍巡邏艦艇曾經兩次開火，蘇24戰機亦都出動，在維斯號預計航道入面預先投擲四枚炸彈作為警告。維斯號其後改變航程離開俄羅斯水域。俄羅斯外交部批評英軍的舉動屬於無禮的挑釁，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俄羅斯法律，俄羅斯外交部將會召見英國大使。英國否認俄羅斯曾經開火示警，指對方是演習，又指維士號當時是按國際法穿越國際航道。歐洲國家杯 E 組賽事，瑞典和西班牙分別取得首名和次名出線資格。瑞典面對波蘭，瑞典在領先兩球之下，一度被波蘭的利雲道夫斯基連入兩球追平，瑞典去到補時射入致勝一球。另一場賽事，西班牙在最後一場分組賽打開勝利之門，5-0大勝斯諾伐克。瑞典7分以首名出線，西班牙5分以第二名出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你咪李丽蕊？ 咦，你咪梁继章？ 香港地咁细，撞到熟人有几出奇啫？ 马小强 喺香港撞到就唔出奇啫。 不过喺香港电台撞到，咁就唔止出奇，直头系阿奇生阿奇啊！ 由6月21号开始，每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约定你向香港电台第二台 齐齐做一个风骚快活人。 哇，搅拌机、切肉机、碎肉机，今次我仲唔掂？ 你就真系唔掂啦！用呢啲机器，你事前有冇受过专业训练啊？ 咪系，你嗰啲机器都冇安全护罩嘅，仲乱咁用，你啊真系唔掂啦！ 咁点先掂啊？ 不如你翻去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内嘅《风骚职安短剧》啦！厨房机器危机多，跟足守则实冇错。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同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午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打俾你啊，今日朝头早咧打电话俾林慧芭比先，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咁我见到雷暴警告，呢个嘣嘣嘣警告啊，而家生效紧啦，去到8:30，你有冇俾雷暴嗰啲嘣嘣声整醒啊你？ 冇喎、啊，嗱、我發覺咧好多時咧呢排啲警告咧嚇、啊，即係可能礙於喺大家唔同區域咧，真係雖然都係同一個天空，但係咧我自己咧就真係聽唔到有嘣嘣嘣聲啦。嗱、咁不過咧有機會係因為咧我自己本身住得唔係好高啦，咁加上我閂咗窗瞓覺嘅，咁所以咧就未必會即係聽得咁清楚。可能如果係住得高啲嘅單位啊，又或者係真係開窗啊嗰啲朋友仔咧，就會比較接近啲雷聲同埋啲大自然嘅聲音啦。 嗯，咁有機會被雷聲吵醒，我都有試過咧，真係被雷聲吵醒嘅。咁啊，但係我覺得大自然嘅嘢，我又唔會怪佢嘅，係咪呢啲？ 係啊，你都好接近大自然噶。你除咗有雷聲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動物啊，音陪伴你噶嘛。 呢排少咗啦，因為嗰啲昆蟲啊、青蛙咧，可能天氣比較飄忽啊，所以佢哋都匿埋咗啊。 哦， 好天嘅時候，佢哋就真係好大聲嗌得。 嗯，我自己咧呢排就更加留意到咧，即系呢个季节嘅交替咧，我附近嘅雀仔咧系真系叫得颇大声嘅。 嗯， 譬如好似琴日咁样啦，我真系咧4:00或者5:00咧就已经听到咧系群鸟咧喺度，即系大家唱歌啊、倾偈啊咁嗰一种嘅声音啦，令到我都觉得，佢哋都好精神，同埋咧附近原来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生态。 系啊，留意一下嘅话，其实都几得意嘅呢啲。 啱啊！喂，不過咧講開咧，其實季節性嘅嘢咧，嗱呢一排除咗咧話真係多咗啲大自然嘅聲音之外咧，其實大自然咧亦都賦予咗我哋好多嘅雨水啦。 嗯， 咁啊雨水咧亦都係帶嚟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咧真係非常之潮濕啊。咁嗱，我自己屋企咧就室內咧就其實咧有啲抽濕嘅裝置嘅，即係抽濕機啦，不外乎都係嗰一類啦。咁但係咧，我最近咧發覺咧，即係當啲濕度咁勁嘅時候咧，屋企咧就有另外一個問題啦。嗱，如果抽濕機咧，你話通常遇到就係啲衣物咧，如果會去想晾乾咧，就會抽濕啦。或者如果咧，我以前咧，我爸爸細細個開始咧就有一啲嘅習慣嘅。嗱，屋企有啲嘢會擺喺防潮箱裡面啦，包括可能係一啲嘅食物啊，或者係啲電器，即係例如相機啊、電池嗰一類咧。我哋屋企本身嘅存放方式咧，都會擺喺啲防潮箱裡面嘅。係 啊， 咁但係咧。遇到啲濕度咁高嘅情況咧，再加埋咧，其實有時咧真係好容易咧啲牆啊會有少出水嘅情況，特別係開完冷氣之後咧，你再熄翻啲冷氣咧，其實屋企嘅牆身啊，或者係即係室內嘅空間咧，嗰個濕氣都係好重嘅。咁啊，最近遇到一個問題係咩咧？嗱，如果你話外在環境咧，你就好容易會可以清理到啦，即係譬如用抽濕機咁樣啦。但係咧，譬如有啲食物啊。又或者係咧，佢擺得耐咗，嗱，我當係譬如一包薯片咁計啦，即係可能大家會容易明白啲，即係薯片本身開嘅時候應該係脆卜卜噶嘛，但係咧佢可能開咗之後咧擺咗喺度一陣子咧，你就會發覺佢開始腍咯，因為吸咗側邊嗰啲濕氣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 有機會是冷氣啦，有機會是天氣潮濕啦，而令到呢有一些類似這一類這樣的食物呢本身應該是脆口的，但是呢它就因為個濕度的問題呢很快呢就會變成淋身啦。 是啦，喂，如果是講緊鞋啊或者有些可以不用怕污糟那些呢，我都覺得可以買到兩份報紙包住它防潮的。但如果你說薯片這些開了呢，攞報紙真係搞唔掂，有一陣氣喎。 最近咧，我發現咗一個方法，我自己試過兩次咧，係 work 嘅。嗱，呢一個咧唔單止淨係對付薯片，原來咧對付一啲咧譬如你當佢本身應該你想佢脆口嘅嘢，但係佢淋咗。嗱，例如咩咧？譬如你可能買咗個外賣翻屋企。咁你跟住可能咧落完大雨，譬如好似琴日嗰啲咧，哇傾盆大雨嗰啲情況咧，有啲朋友我當你係買咗啲煎炸嘅嘢食翻屋企嘅，我當薯條咁計啦嚇。跟住你翻到屋企咧，已經哇好似淋曬啦，你有時見到啲淋曬嘅薯條啊，凍曬咧，你咪話唉，我都完全唔想食啦。係 啊，差好遠嘅，熱辣辣係好食嘅，一淋咗凍咗咧，你覺得一團嘢咁樣嗰嚿。 是啊，你就會影響咗你嘅食慾啦。 是啊。 但我最近發現咗一個方法呢，係網上呢有人教喎。就係話呢，原來呢你都可以幫呢啲譬如頭先講話薯片類啦或者薯條類嘅食物呢就係去咗咗個濕氣喎。就好簡單嘅啫。你只需要攞屋企呢啲乾身嘅嗰啲就叫做廚房紙啦，即係佢教呢就教用廚房紙嘅。但我呢試嘅時候呢我就唔係用廚房紙，我係用普通一啲紙巾，即係總之你吸到濕氣嘅紙巾啦。咁你就要將你想去走個濕氣嗰啲食物呢就係平均咁樣攤放喺一張紙巾上面。如果你有廚房紙你可以跟返去用試下用廚房紙嘅。咁我自己呢就係用比較粗糙嘅一張紙巾啦。其實我想直情係試咗用呢佢快餐店買返嚟嘅送嗰啲紙巾包住就算啦。咁呢你就輕輕咁樣呢擺喺微波爐嗰度呢叮大概5秒至10秒。竟然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嗱，我 抽干晒水啦，已经 系啊！我试过叮薯条同埋叮呢一个嘅薯片咯，佢真系变翻脆喎。 哦，哎呀，我试唔到啊！呢个方法，屋企冇微波炉啊。 哦，哎呀，但系你可以即系有听到呢一个方法想试下嘅朋友，你就可以试 啦。系啦，佢哋就 可以是真的只是叮几秒的，即是不要諗住叮几十秒或者一分钟啊，那些是应该不吃得的了。但是呢我真的摆了入去几秒跟住拎返出来，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它变返熱辣辣同埋脆卜卜。 哎呀，这个真的不错喎、哦、如果薯条淋咗我不喜欢吃，但是它变返脆口，那么又是一餐嘛，是不是？ 没错啦。即係大家可以嘗試一下呢啲小智慧，睇下會唔會可以改善到。尤其是真係咧，呢個禮拜成日都落雨咧、我知道大家可能真係都買外賣嘅時候咧，遇到啲嘢食咧，即係啊，未必淨係呢一類嘅。譬如你買啲餸菜咧，有時都會噶嘛，焗淋咗個飯盒，即係有啲倒汗水焗淋咗，又或者係有啲嘅食物咧，你想幫佢去走啲濕氣，就唔好話咁嘥抌咗佢嘅話咧，就可以試下頭先我講嘅呢個小方法啦。 係啦，你有冇見到有陣時候我哋買嗰啲美式快餐咧？個薯條佢哋如果 take away 即係攞走嘅時候咧，個薯條咧成日都係拎拎下咧就會倒瀉曬喺個紙袋入邊嘅嘛。 梗係會，因為咧同埋焗住個袋口咧，入邊啲嘢全部淋曬添。 其實咧佢哋就個薯條咧，我成日以前咧會諗啦，點解唔打直擺咧？打直擺咪唔會咁容易倒瀉咯。但係佢哋係堅持打橫擺嘅嘛。你有冇留、你有冇留意到呢樣嘢？因為 咧， 因為佢哋話打橫擺嘅時候咧，就可以令到薯條入邊嗰啲熱力咧就冇咁快揮發曬出嚟。咁個薯條咧喺個正常嘅情況底下咧，咁佢哋就可以盡量保存住佢嗰個温度同埋脆口嘅感覺。如果佢打直擺咧，係嘅，佢真係冇咁容易倒瀉嘅。但係咧，佢可能咧就好快脆咧就會失去咗薯條嘅温度。咁你如果拎走嘅時候咧，咁你一食啦，你就會覺得哇，點解凍得咁快又變快咁快變得唔好食咁樣咯？ 嗯，我都第一次听嘅呢个讲法。 系、样样嘢都有研究嘅，真系犀利。佢哋连埋摆位都系有研究，呢个真系好嘢啊！吓， 嗯，冇错，即系大家希望可以运用到啲小智慧帮下手咧。 啱啊，好啦，我哋转头再见。 好啦，唔该晒。 拜拜。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晨光百科。 除了跟大家讲下薯条之外， 都同大家讲下天气嘅，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狂风雷暴，都系想提你呢样嘢啫。而家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啊，暂时去到早上嘅八点半钟。咁啊，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每一个人呢啊，都会希望咧就自己有一个靓靓嘅发型嘅。唔知道你有冇试过电发呢？电发咧就系一名叫做卡尔嘅德国人咧就发明嘅。卡尔佢自己本身咧系一个咧就系叫初哥啊，初哥边方面咧就是理发师嘅初哥。喺德国生活咧就非常之困苦，咁啊成日都食唔饱，于是乎佢咧就流落他乡寻求谋生嘅方法。因为德国嘅卡尔嘅一路系咁行嘅时候咧，就去到好多唔同地方，包括瑞士同埋法国。喺法国嘅巴黎，咁啊有一名咧叫做马塞尔嘅。发型师咧收留咗佢，并且传授咗佢一种咧卷发嘅技术。法国人卷发，梗系架势啦。聪明好学嘅卡尔好快脆咧就学到呢个卷发嘅方法啦。咁但系咧，佢师傅就认为佢卷发咧个方法其实就唔系好理想，最大嘅缺点咧就系卷成咗波浪式嘅发型，只能够保持住好短嘅时间。於是乎咁卡爾呢就总结咗喺呢个师傅同埋佢身上面嘅经验之后啦，佢摸索咗一种呢就化学药剂加热嘅时候呢就再卷发嘅新方法。咁但係佢就冇喺当其时试嘅。收收话埋呢啲嘅秘技去到边呢？去到英国㗎喎。佢喺英国嘅一间嘅理发店嗰度啦，得到呢就係当其时发型师老板嘅同意，开始呢实践佢呢个自己发明嘅电发方法。不过第一次电发的时间咧，个效果都系麻麻地啦。因为他所用的一啲卷发夹咧，就用黄铜制成的，每一支嘅发夹咧都系重大概咧就系一斤，令到咧顾客个头成日都过重啊。另外咧就电发嘅嗰啲叫做剪啊，或者系嗰啲夹咧，都好容易辣伤人啊，令到顾客咧就好难忍受。于是乎佢先至不断咧喺工具上边改进。在失败当中吸出教训之后，不断勉励自己找些方法改进一下啦。终于在这个1909年的时间，他呢就找到人家大家都会接受的一种叫做热烫卷发的技术。直至到上世纪的40年代啦，这种热烫或者是其他不同的技术呢，先至呢就是慢慢呢由其他不同的化学药剂的电发新电发方式所取替的。唔知道你又会唔会电发啦？而家电发咧都系好简单，都系搽啲嘢啦，然后咧都系搵啲成个机咧。我细个就见到好似系一个头盔戴落去，而家都比较上少噶啦。而家有啲咩唔知咩光圈啊，喺个头侧边咧转下转下咁嗰啲机，我就唔知个名啦，要问翻个发型师。但系嗰啲机咧转下转下嘅时候咧，佢又有啲热力啊，不断热住暖住你个头嘅，咁啊。我自己觉得除了味道之外，味道就难顶啲，咁但係呢嗰个热度呢都觉得令到个头呢都几舒服嘅。咁呢度电发嘅时候呢，如果撇除咗味道，我都觉得呢暖住个头呀几爽嘅一个感觉。咁有好多唔同新嘅方法，可能嚟緊嘅时候呢又可以喺唔同电发嘅空间嗰度，咁大家呢又可以体会得到啦。唔知道你今日有冇諗过啊，又梳返一个靓嘅头呢？不过记住呀，咁梳返个靓头之后呢都要俾啲心机翻工做嘢噶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四朝早嘅 KOL 系列咧，系时候要同阿海倾下啲潮流时装打扮嘢咯。早晨啊，海。 早晨啊 ，Buddy。 喂，我发觉咧，真系有唔少嘅时装店咧，而家已经开始入手咧 sell 紧秋装噶。 是啊，即係時裝咧，我成日都係話時裝咧，永遠就係行喺嗰個實際天氣嘅前邊嘅。咁同埋真係咯，其實如果你話買夏天衫咧，譬如我哋自己本身就主要都係會留意住韓國嘅時裝咁樣先算啦。其實韓國嘅時裝咧，去到六月尾而家咧，已經叫做夏裝嘅季尾噶啦。咁就開始咧，就會慢慢我哋就要留意住佢哋嗰啲秋天嘅款式啦。當然即係話講冬天好似好驚咁，係咪？六月 好似好早啊！ 三十度，然后讲冬天衫喎，咁但系的而且确啦，其实真系，譬如以韩国为例啦，如果佢哋嘅批发市场啦，就系会八月就会放一个假期，咁然后放完假之后咧，就叫做开秋季噶啦，咁所以而家咧，我觉得都可以留意一下，睇下咧究竟2021下半年嗰个时装趋势系点样咯？ 系，到底今年年尾会兴啲乜嘢咧？ 不如咧就同大家讲五个系啦，一个潮流嘅趋势先啊，可以大家去拣选一下啦，睇下会唔会拣到其中一样或者多过一样咧，喺下半年可以去玩一下咁样咯。 嗯，好期待啊！ 系喂，第一个咧系我自己啦，我一见到之后我就哦舒服晒，因为我屋企好多 系啲乜嘢嚟噶？ 你啲买就系啲 oversize 嘅西装外套啦。 哦， 重点系 oversize。其实咧 oversize 嘅西装外套咧 keep 住呢几年，我觉得一路都喺个时装嘅市场上面咧，一路都喺度游走紧嘅。但系我觉得咧，仍然咧，大家好多香港嘅女仔啦，都仲系停留喺会唔会哇嗰、那个膊位咁大，会唔会着到个好大只啊咁样咧？仍然都仲有呢啲钉咁多棘住嘅位嘅。但我觉得真系嘅，其实你想稍微跟一跟个潮流，或者我哋未必叫跟潮流。我覺得就係話望落去唔好俾人覺得哇嗨你好似好歐好老土咁樣嘅件衫，都不妨真係輕輕去試一下著一啲比較 oversize 少少嘅西裝外套，係啊，望落去成個人咧，你會覺得係真係 trendy 咗，你一 trendy 個人就減齡咗噶啦。係啊，嗱，至於顏色嗰方面咧，我覺得譬如你話喂大佬，即係西裝外套啊，好熱喎咁樣，白色啦，或者趁住仲係夏天咧，其實都可以有一啲咧，即係叫做激啲嘅。 荧光色唔通系 啱啊？其实真系可以噶，譬如橙啊、荧光啊呢啲嘅外套咧，我觉得系 O K。同埋咧，你其实仲系停留喺呢个夏天或者初秋嘅阶段咧，其实啲西装外套嘅物料咧都唔会话真系厚嘅。我觉得仍然系有场合咧系可以着得到嘅。 系，哎呀，讲到西装外套咧，我真系成日都想请教一下海嘅，因为咧我人咧唔知系咪因为包包面嘅关系咧，硬系觉得咧着起啲西装款嘅外套褛咧，其实虽然系我觉得好靓噶，但系衬落我度咧就好似怪怪地咯。有冇啲小配饰可以改装下佢，令到佢可以似翻一件 casual 啲嘅褛咧？ 有嘅，嗱，我覺得咧件西裝褸嘅 cutting 咧其實緊要嘅。如果你講緊話真係，咦覺得著上去會唔會即係再臃腫啲啊，或者包包面咧？其實嗰件褸咧，我覺得嗰個 shoulder 位係好緊要咯。通常而家好多西裝褸咧，尤其叫做 oversize 嘅款咧，佢都會加咗 shoulder pad 嘅。我覺得唔好驚咗 shoulder pad 呢一樣嘢先，因為其實咧你件褸咧，只要個shoulder pad 咧，佢做得比較方少少啊。然后你着出嚟咧，你系成个人就好似个倒三角咁样咧，系真系会将你成个人系显瘦啦，面型都真系会觉得哇，唔会留意咗喺你个包包面噶。系啊，如果你话想加配饰啦，譬如我觉得可以因应你嘅面型咧，譬如戴翻啲长少少嘅耳环，咁样喺视觉上咧都其实有翻咧一个拉长少少嗰一个嘅效果，或者喺化妆上面啦，其实都可以配合。譬如你嘅眉型会唔会系将嗰个眉型再高翻少少啦，唔好咁执啦，唔好太圆啦咁样。其实呢啲少少嘅改动咧系。我哋叫一个粗粗 look 噶，咁你再衬埋落去件 oversize 嘅西装褛嗰度咧，系真系 trendy 咗啦，减龄咗啦，甚至乎系显瘦咗咯。 明白啦。好嗱，讲咗第一个 item 就系啲比较 oversize 嘅西装褛啦，其次仲有啲乜嘢选择啊？ 好啊，第二个选择啦，其实咧连住西装褛嘅咧就系咧西装嘅套装啦。 即系要衬埋下身啊？ 啱啊，襯埋下身啊！嗱，當然你話，咁會唔會襯埋條西褲就變得好老土咧？咁樣嗱，喺夏天或者初秋咧，我覺得都會有一啲嘅選擇嘅。如果你真係要襯西褲嘅話咧，就襯啲闊褲、闊嘅西褲。咁然後啦，當然啦，就睇下你嗰個場合許唔許可啦。如果可以嘅話咧，襯對波鞋其實係好有型嘅一個選擇嚟嘅。闊西褲、波鞋、西裝褸。如果係仲係熱熱地嘅天氣咧，其實你可以揀咧就係襯裙啦。或者是我哋之前讲过啲嘅五分裤啊，即系其实大概就喺膝头哥上面左右啦，一啲嘅短裤，但系喺膝头哥上面就连埋套西装咯，系一套嘅套装， 系 咁样着出嚟咧，其实都会好有型咯。 都可以考虑下吓，有冇话啲乜嘢嘅颜色会比较容易 carry 咧？系咪正式会容易过有 pattern 啊？ 你真係咧好頂啊！然後咧嗱，我哋講咗兩個即係點啦，咁其實第三個咧就係講顏色啦。喺呢一個2021嘅下半年咧，其實就會興一啲咧，即係會比較亮，我哋叫做啲亮色系啊，啲好光亮 sharp 少少嘅顏色。咁當然啦，即係喺2021其實嗰、那個。即每一年都會㗎啦 ，Pantone 都會發布咗嗰一年嘅代表色啦。咁其實就之前已經講咗啦，今年嗰個代表色咧就係所謂嘅亮麗黃啊，即係啲深少少嘅黃色啊咁樣啦。啱啊，係咪啊？即係啊，真係㗎。其實你見到好多時裝咧，佢就算未必成件係做呢一隻嘅黃都好啦，佢都有啲 touch 咧係俾加咗呢一啲嘅黃色落去。 嗯。 咁如果唔係啦，所謂一啲嘅亮色嘅系列啦，譬如一啲紫啊。绿啊，呢啲颜色咧都系下半年咧，大家可以考虑有跟到潮流嘅颜色嚟嘅。 嗯，明白啦，希望都容易啲 carry 啦。 啱、啊，咁我好快咁样就讲埋，即系跟住嗰两个潮流趋势究竟系乜嘢啦。 好啊， 跟住咧就系、是、一个咧绑带嘅设计啦。 嗯， 呢啲绑带嘅设计咧，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咗咧。我发觉喺好多夏天衫咧，其实都会有嘅。例如就系、是、譬如你嗰个领位咧。在那個領口位呢有很多時候它會加了一條帶底一條繩這樣啦、 嗯、 你在那個領位可以綁個結綁個蝴蝶結這樣、 嗯、 又或者是一些恤衫啊一些上衣啦在那個腰間的位置呢它都會有一些綁繩甚至乎在一些闊褲又是在個褲頭位腰間的位置呢它都會做了一些綁繩的位置的、 嗯、 那這個呢都是下半年大家可能會比較見得多的這些綁帶的系列咯 是、哎、好像都挺開心的不過呢我自己之前有試過有經驗買過這一類的褲呢我当其时买嗰条咧就认真麻麻啦，要起码预早都五分钟去洗手间啦。如果唔系咧，有排解。 啊，呢样系嘅，我成日都系话真系咧，做乜嘢都好，唔好等到咧最 last minute 最急嗰一下先做，预松少少时间俾自己咯。 系啊， 最后第五个潮流嘅趋势同大家分享噶啦，就系、是、咧一啲所谓嘅腋下包。 嗯， 大家知腋下系咩啦？即系好叫腋下啦。 系啦，系啦。 咁如果我哋直接啲讲嘅，即系广东话版咧，就系、是、叫做夹底。 嗯， 咁就唔系啲夹住嗰啲包。其实即佢都系一个 shoulder bag 嚟嘅，不过咧就系、是、嗰、那个孭膊头嗰条带咧，佢、系短一啲嘅、 嗯。 然后当你孭上去嘅时候咧，嗰、那个袋就啱啱好似就系夹咗喺你嘅即系腋下咁样嘅一个手袋。 嗯，我最近都买咗一个， 系咪啊？哇，你好快已经跟到个 trend 喎、 啊。系啊，因为我见到 Lisa 成日都用噶嘛。 系咪啊？因为咧佢咧就系比较精致啲啦，望落去又冇咁 bulky 啦。 嗯， 咁当然即系即系我都会尝试上网。揾咧，究竟呢啲袋咧，佢有冇一個真係英文嘅名啊？咁樣有一啲人咧會叫佢做一個 underarm bag 嘅，咁但係我覺得有少少怪，咁所以有啲即係 fashion 嘅網站啊，都會就咁叫佢哋做一啲嘅shoulder bag 啦。咁不過條帶係短嘅，所以就直接咧就會叫做一個 short strap。shoulder bag， 嗯， 咁样啦，就啱、是、啱我哋孭上去，然后就系好似一夹住咗喺个即系架底位嗰、那个嗰啲咁样嘅手袋啦。 嗯，其实呢个设计都几方便噶。 系啊，我哋头先咪讲话啲西装套装嘅，咁、你话再加埋一个咧呢一啲咁样嘅短带嘅 shoulder bag 咧，哇，咁你已经可以咧就系、是、将两个。下半年的潮流摆在你的身上面了。 嗯，不过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啊，就是当这两样东西一起买的时候呢、记得看清楚它的带呢够不够长穿过你的 oversize 那个西装褛的那个袖口先。 一定要孭上去试下，当然啦你说条带有得较长短的、这样呢就更加好。我以为你说看下个银包够不够 不要带那么多钱出街、 我觉得呢现在买东西呢就贵精不用多。 是 真是揀啱我们先出击咯。 嗯，没错。好啦，今朝早跟阿海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海， 拜拜。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夏日炎炎， 点啊？ 有啲新意， 好、啊。 期间限定， 暑假节目 随时发放， 时间不变。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系啦，呢、这个夏天都要黐住晨光第一线啦吓。时间好快脆咧，会去到早上嘅早上嘅七点钟噶啦吓，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8:30钟，暂时啦吓。咁啊，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咁啊，出边咧都系有部分地区咧就落住非常之大嘅雨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会唔会有啲特别嘅警告啦。咁啊，而家咧就好快脆会到七点钟啦，转头咧会分图广。

场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呢段荃湾路要全线封闭啦。受影响嘅多条巴士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开始车多排到去丽城花园噶。咁另外有个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喺西贡嘅普通道介乎美裕街至到福民路嘅一段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咁稍后咧应该会比较车多噶啦。咁啊，如果落埋雨添，仲唔得掂啊？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啦，而家隧道咧恒常嘅车龙，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嘅。 嗯，想问多少少 Didi 啦，有关于嗰、那个近住柴湾角嗰个嘅封路啦，系啦。咁而家佢嗰一带咧就有啲封路啦，其实会唔会都几影响到咧？就系一啲居民出九龙嘅咧？ 有啊，影响到屯门公路出噶。咁我可以教一教你哋点样行啦。咁咧，屯门公路一出咧，落荃湾路咧就靠右噶。 系 最好咧，想避过去咧就靠左落青山公路，就可以避过呢段塞车啦。 哦，即系落翻落青山公路，咁啊沿住呢个青山公路嗰度就兜一兜， 即系荃景围嗰边咧，咁可以避过咗荃湾路嗰段塞车，咁兜远少少可以出翻美孚咁样。 兜远少少，不过下低嗰段路又有机会有塞噶咯，因为下低嗰段路又唔系话好阔啦，系咪先？ 系啊，咁但系起码都啊，唔系、啊，你一定要咁行啊，而家唔系改路，因为佢嗰段就系荃湾路出九龙封咗，佢一定拨你啲车行青山公路啊，你又讲得啱。 系啊，咁下低 啲车要改行晒青山公路。 所以咧嗱，而家就早上嘅7:09，咁啊，但系可能一阵间咧荃湾嗰度都會比較上塞車，因為大部分嘅車可能都一定要經下低荃灣嗰段路咧，就先至再上翻上橋。 係啊，即係會由屯門公路出咯。咁你唯有咁樣咧，唔行屯門公路啦，走去行汀九橋嗰邊咯。 係咯， 即係兜一大個路噶啦，都係要。 啱啊啱啊，或者又試下問一問下個地圖，睇下佢有冇啲好啲嘅方法教下大家。 行青山公路咯，不過稍後都又係。 係啊，因為一封一條就一道，係啊，道道都係會塞噶啦。 不過叫做好啲，叫做行下停下咯。啊，最好係咩啊？咦？搭西鐵咯， 係、哦、 西鐵最好啦，係咪？啲、 啊、 西鐵喺屯門出到嚟荃灣噶嘛，可以真係可以避過咗啦。咁啊，而家呼籲咧各位咧，最好就係搭公共交通工具，係、啦，搭西鐵啦，改搭。 係啊，轉搭西鐵啦，因為如果你太多巴士，巴士都係要用呢條路。 係啦、啊，都係塞噶，其實。 係啦、啊，咁啊係啦，咁啊，如果你真係冇辦法要駕駛嘅，咁啊都嘗試試下用地圖嗰啲功能咯。你一路開住佢，咁佢可能會不斷同你運算，睇下、會唔會有啲快啲嘅路咁。 係啦、啊，咁啊行青山公路應該會好啲嘅，但係如果全部車行曬，又会好塞噶、哦，所以都系要睇当时嘅环境。 系啦，又听住港台嘅交通消息啦，睇下啲咩最新消息嘅，即刻同翻大家讲。如果譬如通翻嘅，咁啊大家通翻，咁啊即刻走翻上去行啊嘛，系咪先？ 即刻通知小白你。 系啦，要留意住啦吓。好，唔该晒 Didi， 即刻同我哋留意住出边嘅交通情况。咁啊，天气方面就咁啊问阿 O 咯，早晨阿 O。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星期四嘅早上咧，天气啊，暂时嚟讲麻麻地啊吓， 系直头差添啦，黄雨啊，而家 O。 系啦，不过讲个广播道咧就未落出雨嚟嘅，咁所以就有种山雨欲来嘅感觉啦。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咧就一般般，咁啊最高嗰啲建筑物咧都应该俾啲雨云咧暂时遮住咗啦。咁啊估计一阵有冇机会落完雨过天青啊？咁一阵先知道啊。不过今日咧即系翻工翻学之前一定要带定遮啦，因为头先都瞄到咧，呢个天文台都话未来一两个钟头都会有超大嘅雨啊吓，咁啊一阵详细嘅天气啊，小白可以讲下啦。啊，不过我头先几欣赏你同埋 Didi 咧，教大家一个咧叫做翻工攻略啊， 吓，避开塞车， 大家都知系啦，我觉得好好喎、啊。亦都好實用咯、 好彩 Didi 喺度咯， 有幾個唔同嘅方法可以走得到。我都喺度諗啊，遇到塞車嘅時候，咁我聽住收音機，你除咗講嗰個地方塞叫我預留充足嘅時間，有冇啲叫做折衷啲嘅方法啊，或者實際啲嘅方法啦、啊？頭先 Didi 同埋小白都研究咗啦，幫聽眾朋友研究咗一啲方法。喂，咁前面有嚿石頭啫，咁你冇話，唉，等其他人搬走嚿石我先慢慢行啊，咁样得嘅。如果你唔赶时间、但调返转头就係、有冇啲聪明啲嘅计仔绕过嚿石头，或者有啲抄下啲小路啊，或者转折啲但係都去到目的地嘅方法。头先你哋两位都有相应嘅提供啊，咁所以对于当地居民啦、以至呢对于驾驶者啦、或者其他呢要返工返学嘅朋友呢，都可能帮咗一个忙喎、咁啊代啲听众多谢你哋先啦。 梗係要啦，呢段路更加要睇实啲添啊，我知唔知点㗎，阿钟哥行呢条路啊。 哦，但你哋头先教咗一条路就係 落返落 叫啲车 行中哥嗰条路咯， 系啊， 中哥嗰条路有机会再塞啲，我就系想透过太气电波同阿中哥讲声，喂，我都 feel 到你可能有机会塞塞地噶啦，因为啲车垂翻落嚟行你嗰个位啊， 系啊。 即系你就预留充足时间啦，我啊谂唔到另一条路帮你翻你电台啦，咁 样梗系啦， 同翻去咁样讲。 我哋梗系借呢个机会去提一提钟哥啦。 系啦，唔系可能安全度达到嘅，其实钟哥都系神型人啦。 哦，系啊， 起身啊，其实 放心啊，钟哥都即刻 send message 过嚟啊，佢话已经去到农场道啊。 哦，非常好啦，咁样即系话早出门口咧，有早嘅预备咧，根本啊遇到任何嘅情况。任何風風雨雨咧，都係咧有備無患嘅。 係啊，呢度睿智咯，依 嚇。係啦，希望大家今日咧都順順利利啊，度過星期四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好嘛？ 好，唔該曬，哦，唔該曬。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多雲間中有驟雨，早上雨勢頗大，以及有狂風雷暴。咁啊，最高嘅氣温大概30度啦，吹和緩南至到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驟雨啊，逐漸減少噶啦。咁啊，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噶。咁啊，而家26度嘅氣温。相对湿度91%，咁啊，再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而家都系生效嘅。 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梗系有 Jerry 喺度同我哋讲下经理人嘅相关事宜啦。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 喂 ，Jerry 其实我喺度谂咧，做经理人咧，可唔可以自己选择下咧，自己想同啲乜嘢 artist 合作嘅咧？吓， 选择我做咗咁多年人，我从来都觉得大部分时间做咩都有得选择嘅。 嗯。 咁但系嗱，嗰啲所谓有得选择咧。是你自己去厘定咗你想做一个工作、 嗯、 你想得到啲乜嘢嘅回报啦、嗯、或者结果啦或者效益啦。咁所以你都系 based on 你自己想要嘅嘢而去做出唔同嘅选择囉。 嗯，因为点我咁讲呢，我自己其实唔系好认真地分别得到呢，譬如有啲系经理人公司。旗下嘅经理人啦，有啲咧就系自己独立出嚟咧，帮人哋做一啲管理嘅经理人业务啦。感觉上咧，如果自己独立，即系好似独立歌手咁啦，嗰、那个主导性咧或者个选择权咧就应该大啲嘅，即系起码可以拣下，喂，到底我想捧一个系新嘅人啦，定还是系一个旧人本身已经有固有嘅知名度咧？咁唔知道系咪真系有咁样嘅分别咧？ 我嚟讲经理人嘅角度系咪啊？首先做公司就一定系会。公司帮你拣咯， 嗯，即系佢分配咗俾你， 即系例如老板帮你拣咯，唔系咁嗱，你讲到分配，固自然啦。如果阿老板系真系，喂，我一定要做呢个噶啦，咁固自然啦，梗系分配俾你啦，所谓嘅。咁但系就如果你系一间公司入边担任一个其中一个或者经理人嘅角色。 嗯， 我相信个老板一定会听出你嘅意见嘅、 嗯， 就唔会话即系除非你话，哎，嗰个我契仔，嗰个我契女咁，我 一定 要做嘅，咁就唔同啦。咁嗰啲系即系个别 case 啦。如果整体都会，咁你话有冇得拣？所以系有得拣嘅。 嗯， 咁呢个就系公司形式嘅经理人咯。你话如果系细啲嘅公司，或者个老板自己本身都已经系其中经理人业务都系自己做埋嘅， 嗯， 甚至乎独立经理人。咁嗰啲大部分時間都係絕對係自己揀㗎啦。咁、 嗯、 你話自己揀嘅就係我頭先一開劈頭第一句啦。點解我要做經理人呢個業務呢？其實個個人呢，你話個個人都係為咗搵錢咋嘛、嗯、希望有個好嘅結果咋嘛，希望即係逐啲傳統啲講去捧紅啊邊個咋嘛，或者令到佢更好咋嘛。讲系咁讲，好笼统系咁讲，但系当你将佢拆细咗嘅时候咧，你净系望下个市场啫嘛，净系讲本地啊，乜嘢形式嘅男男女女，唔同年龄嘅都有嘅。咁、 嗯、 有时可能你会睇落去，哇，呢、這个都有人做嘅，系啊，因为其实每一个层面咧，唔同年龄你知道啊，有啲七八九十岁都开紧演唱会噶嘛、 嗯啊， 喂，坐到爆晒噶喎，咁所以其实我哋真系我哋自己有份做嘅时候咧，我哋系谂得好立体嘅，就唔可以话净系一厢情愿，喂，譬如呢啲唔得嘅，可以咁唔得你咪唔做啫嘛，但系个市场一定有人做咯。 嗯，咁如果俾你拣咧，你宁愿捧一个新人啦，定还是捧一个已经好有经验嘅前辈咧？ 哇，宁愿啊！ 嗯。 喂，讲呢句说话系咪唔使负责噶？即系 我俾你突发奇想下啫，你而家都冇得拣。 即系，我惊啲听众朋友听到，即系话鬼我，我宁愿梗系，哇，真系个个都系想揾个有实力啦，有天分， 唔系咁新人都可以有实力有天分噶。 咁既定嗱，我讲紧传统嘅思想啦、嗯。如果系 well established 嘅，已经有咗一定嘅位置嘅，咁佢哋起码有经济效益先啊嘛， 嗯、 起码即系逐啲讲揾到钱咯。嗱、 嗯， 多好少好都揾到、 嗯， 或者佢喺某一程度上喺嗰个市场嘅定位有咗某一种嘅价值啊。其实我哋唔好净系咁俗啊，成日讲钱，我哋讲价值、嗯、啊。咁你有咗价值嘅时候，你可以知道点样去行一个咩方向啊，或者为我哋需唔需要改个方向，或者使唔使做多啲？边啲嘢嗰个价值系高啲，你做多啲。冇乜价值嘅，你唔好做。即系你变咗有个指标啊， 嗯、 有个方向俾你啊。做新人，头先你讲得好啱啊，一定系有某一程度上嘅天赋啦喺度啦。咁、嗯、但系有天赋啫，价值系点样嚟嘅咧？啊，我将运气同埋际遇撇除啦，因为嗰样嘢其实人人都需要嘅。啊，如果我唔讲嗰样嘢嘅话，你有时一个新人。你好难，你心目中觉得，嗯，佢应该系咁样行噶啦。咁、 嗯、 其实个个人嘅睇法对同一个人咧，都会有啲唔同噶。咁、 嗯、 所以变咗比较虚无缥缈啲咯。系、 嗯、 嘛？咁但系如果唔同啦嘛，你话我做一个已经有咗唔少作品嘅，已经有咗建立咗佢一个形象同埋位置嘅，咁变相对啊好似。是容易啲做嘅。 嗯，啊，咁你呢个答案咧，同我想象中又好唔一样喎。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其实捧一个人咧，嗰个道路咧，同创业系好相似嘅。咁、 嗯、 又成日听人哋讲啦，嗱，创业难，但系首业系更难噶嘛、 嗯。 你要令到一个可能已经本身系 well established 嘅 artist 咧，佢唔单止要停留呢个位置，佢仲可能咧要再上一个高峰。但亦都取决于，喂，其实个市场可能同佢出道嘅时候嗰个形象啊、路线啊，甚至乎涉猎嘅范围，可能已经好唔一样咯。譬如起码多咗好多新媒体啦，又或者而家人哋中意嘅嘢，未必同以前一样啦。可能而家啲人中意搞笑嘅或者鬼马嘅，就多过好正经嘅或者好似好老土嘅嘢。咁即系要去改变呢一样嘢，去同一个 well established 嘅 artist 沟通，会唔会其实更难噶？ 嗱，沟通嗰一 part 转头讲，先用翻我对应翻头先你讲创业同埋首业嗰样嘢啊。扭歪少少， 系 你觉得喺个市场上边俗称啲嘅。打工嘅人多啊，定系做老板嘅人多啊？ 咁啊，打工多嘅 系咯。咁系咪真系打工嘅人多？系因为冇咁多人有能力或者有嗰个眼光去做老板咧？其实唔系嘅。 嗯， 有好多人我都识唔少，佢哋宁愿打工。 嗯， 佢哋唔想做老板，真系差唔多明明见到有机会咧，都唔去试嘅。点解啊、嗯？第一。打工嘅你真係有放假嘅时候，大部分时间你真係可以放假，你冇咁大压力嘅相对。其次呢就係、是、打工即係除非你遇到个好唔好嘅机构或者老板啦如果唔係即係叫做稳定囉， 係 咪有收入先囉、 嗯 啊、你去创业呢咁你真係分分钟好彩嘅一年半载冇收入，唔、 嗯、 好彩嘅到你接埋嗰档嘢都未有收入，係咪、 嗯、 咁同做新人同做已经有固定位置嘅嗰、那个分别其实可以有啲雷近咁样嘅说法囉。咁好啦，嗱头先又回应返啱啱你讲嗰样嘢就係、是、嗰个沟通问题啦。做新人呢就嗰、那个叫做喺经理人嘅角度、 嗯、 就好似好多个礼拜之前我都有提过啦。哇晒事呀、 啊。係咪呢即係佢要听晒你讲囉。 相对系嘅、啊，因为如你系一个新人，咁其实我都唔会立乱。你明明唔系嗰样嘢嘅，咁你唔识打关斗嘅，我唔通叫你去打关斗咩？即系唔会嘅，你点会咁样做嘅啫？但系因为佢系一个新人啊嘛，咁佢对于呢一个行业，佢有一个憧憬，咁、 嗯、 变咗佢可能佢亦都相对系相信我哋嘅。眼光啦、 嗯 相信我哋嘅网络啦关系啦睇法啦对于市场嘅了解佢先至会同我合作嘅啫。係。咁变咗好多嘢佢都会听我讲。 嗯。 好啦哪边商呢旧嘅人呢佢未遇到我之前或者佢未遇到某一个经理人之前佢、 嗯、 已经得到咗某一种嘅位置、 嗯、 得到咗某一种嘅成绩嘅时候你一个经理人冒冒然行冒去同佢讲喂你咁样做呢其实唔 係好得嘅，或者未能夠咧完美發揮你嘅天賦嘅。咁、其實嗰位藝人可能會個心會諗，唔係啩？我已經其實做得唔錯嘅咯噃。咁、變咗新人同舊人，即係未有成績同已經有少少成績，甚至乎成就嘅藝人嗰個溝通方法真係好唔同嘅，同埋大家要管嘅嘢係好唔同咯。譬如再講深少少啊，做咗15年嘅歌手，如果佢仲需要已經佢唔係話自己開咗工作室，或者有間好大嘅唱片公司去 back up 佢嘅話，佢嚟揾你做經理人，你覺得你會唔會去同佢講指指點點，你應該唱咩歌、 唔會咯，應該會觀察佢想點咯。 係啦，係盡量去配合，因為佢已經有15年，仲未有唔錯嘅成績。調翻轉咯噃，一個新人啊，佢同你講：哦，我想唱呢隻歌。咁我會同你講，可能我真係會話、喂，其實你未有任何引證到你就唱啲咁樣嘅嘢啊，或者可能調翻轉唔一定係佢揀啲好偏激嘅嘢喎，可能佢想唱啲好大路嘅嘢、可能調翻轉喎，我會同你講未必要行嗰條路囉、因為其實做一首能夠唱到家之後文嘅 K 歌係好難嘅、一年都冇一首嘅，咁所以就如果你未有一種固有嘅位置喺個市場上面嘅時候，有個溝通方法又會唔同。喺呢啲 case 咧，我哋可能嗰個叫做話語話事權啦、係會相對大啲嘅。 明白啦。咁啊好啦，今朝早同 Jerr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奧運聖火將會喺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喺神光第一線緊貼呢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朝早7:25啦，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小白近排咧就面对一个议题啊，关于屋企人事嘅。面对呢个议题，关于乜嘢咧？就系、是、爹哋妈咪咧都要攞部手机出嚟。咁佢话喂阿仔啊，嗰啲支付嗰啲咧点搞啊？前啲派嗰啲 啊派钱咁系嘛？ 叫消费券啊， 消费 券系啦。咁啊点搞啊？咁样咁我话。我都唔識搞喎、要幫你研究一下喎、首先佢用緊嘅手機嘅作業制式 又同你嗰個唔同啦， 同我嗰個唔同啦。其實佢早一兩代呢我都用得幾好㗎，佢嗰個作業制式、 你已經慣咗 iOS 啦，冇辦法。 係呀，但係佢哋Android 嗰一種咧，安卓啦，如果中文譯做，即係嗰個安卓嘅，其實佢早多兩三代我都用得到啊。依家咧。佢 update 到咧，我唔係好識用， 變得好快噶。 咁咧個個作業制式唔係好識啦，咁就要上網去温習同埋學啦，因為要 download 一啲新嘅應用程式啊，嗰啲應用程式支付嘅應用程式啦。其實我都冇啊，你齊唔齊啊？佢而家除咗話八達通啊，咩支付寶香港你有冇啊？ 支付寶我冇喎。 係啦，Tap and Go 你有冇？ 冇、 WeChat Pay Hong Kong 有冇啊？ WeChat Pay 冇 喎，係啦，就係啦。咁但係如果當爹哋媽咪嘅時候，你話喂咁八達通搞到梗係 OK 啦，但八達通就相對我頭先講嗰三個嘅支付系統。 你頭先講嗰三個啦，喂有冇啲咩？譬如都係其中一個支付系統，譬如 Apple Pay 咁，會唔會有㗎、 我冇啊，冇啊，係啊，係政府冇啫、 政府冇， 政府冇支援呢個 Apple Pay 啊。咁但係頭先我講嗰啲全部都有支援嘅，今次派消費券咁啊。領取嘅方法就係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啦，直接咧存入户口嗰度啦。咁、我頭先講嗰三個咧，個重點就係佢可以方便啲入。像同埋相對咧，佢第二期嘅時候咧，就一入就入3000蚊啦。但八達通咧就要2000、2000、1000分三期咁樣攞。 哎呀，我媽都係得八達通啫。 係啦，咁所以我媽咪都係得八達通啊。係咯，咁所以就 最大路啊嘛，真係冇辦法。 係啦，佢就攞部手機嚟，喂阿仔幫我搞搞佢咁啊，就都搞咗一輪咯。 哦，你搞到啦？ 搞咗一個， 不過搞埋啦，不如 搞咗其中一個咯。咁我梗係唔會透露話俾你聽，我搞咗邊一個啦，亦都唔想幫佢單一地宣傳啦。總之我頭先講嗰三個支付平台就捆綁式咁樣就可以做到兩期就可以攞曬5000蚊嘅消費券咯。咁啊講多少少啦，即係第一期就叫做7月4日至17日就完成呢個電子登記，即係我頭先講嗰啲支付平台。咁啊8月1日就開始派發啦。 8月1日 係啦，咁啊第二 期咧就十月一号到又亦都可以派发。 喂，最紧要嗰个系登记个日期几时话？七月四号到 系啊，十七号完成电子登记， 即系七月四号至十七号之前。 系啦，咁啊唔同应用程式有唔同日期嘅，咁、哦、大家自己上翻相关嘅网站咧、啊、就可以睇翻啊，究竟有啲乜嘢嘅條款啦、啊，有啲咩細則啦、啊、咁樣，咁消費券咧使用嘅範圍咧，有啲人唔適用嘅、 嗯， 因為有啲唔係消費嚟噶嘛、 嗯， 譬如我哋食咗牛肉乾啦、 嗯， 即係汽車違例罰款啦，唔得嘅， 唔得嘅， 唔可以嘅，唔可以嘅，亦都唔可以俾停車咪標錢，你話喂？我嚟入標得唔得？ 俾翻政府啲就唔得啦。 係啦，唔可以俾。 簡單啲嚟講， 講得好冇錯啦。 係啦， 又唔係俾翻單單係政俾翻政府唔得啊？咁去公營機構都唔得啊？你話喂咁水費電費又唔係啊？ 都想像到嘅。喂，但係問多一句先， 係 難唔難搞嘅嗰、那個application 嗰、那個申請嗰、那個 難嘅，有啲嘢要綁定一啲户口。嗱、哦，綁定呢個字可能近十年大家先會認識到啦。咁乜嘢何謂綁定咧？咁何謂支付咧？嗯咁你但系真系做仔做女咧，你想孝顺一啲咧，你真系帮你爹哋妈咪搞搞佢，如果唔系真系自己都几难搞。 今日系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十五，适宜嫁娶、订盟、出行、入宅、收造、动土、栽种、安门、回亲友、安机械。 今日好似唔错喎， 自己觉得好就系好噶啦。今日忌行丧、伐木、作粮、作灶， 避开呢几样唔做先。 想做都唔使避嘅。今日都系升级改造日， 我会尝试将物件改良，令佢有更高嘅环保价值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最后一日出版的《苹果日报》凌晨大约一点在旺角一个报摊开始有售，大批市民在场等候。由于人数众多，报贩说每人最多只可以买三份。首批买到的市民说，到场排队买《苹果日报》，除了想留念和支持以外，亦都希望表态，不想这份报章消失。在传媒工作的李小姐就说，港人一向拥有新闻自由，接受不到突然被夺去。而《苹果日报》今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头版标题为《港人与众痛别，我地撑苹果》，并且表示破纪录印刷100万份。公司昨晚安排其他传媒到大楼里面拍摄编采排版和出版情况，有员工对停刊感到无奈，但寄予同行继续努力。執行總編輯林文忠和一眾的編採人員向在場員工拍掌致意。副社長陳佩敏就說，感激員工以及在大樓外的市民，員工隨即鼓掌以及多次高叫加油口號。荃灣發生致命車禍，一死三傷。凌晨三點多，一個的士司機報案，說在荃灣路往九龍方向近柴灣角熟食市場對開失控撞駁，其后有两架货车驶至，怀疑收制不及相撞。其中一个货车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送往马加烈医院之后证实死亡。的士司机同两架货车上另外合共三个人受轻伤，全部送往明爱医院治理。体育方面，欧国杯十六强全部产生，瞩目大战有英格兰对德国以及比利时对葡萄牙。其余赛事包括意大利斗奥地利、法国对瑞士、克罗地亚对西班牙、瑞典对乌克兰、荷兰斗捷克以及威尔士和丹麦争晋级。葡萄牙在 F 组最后一轮的赛事，凭住基斯坦奴·朗拿度射入两球十二码，逼和法国2-2。同组德国两度落后之下，完场前逼和匈牙利2-2，法国以5分取得小组首名。葡萄牙和德国同得4分，但对赛成绩较差，排第三，惊险以最佳第3名晋级。西班牙在小组打开胜利之门。 E 组五球大炒斯洛伐克，同组瑞典3-2击败波兰。瑞典7分首名出线，西班牙5分后来居上，以次名资格杀入16强。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朝早8点半。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呢，就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交通意外仲係未清理好。咁呢一段路呢仲係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呢挤塞，车龙都好长㗎，排到接近丁九，咁多条嘅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呢，就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咁需要全线封闭，一带挤塞啦，排到去接近丁九，多条嘅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揸车嘅朋友呢，请你都考虑改到行驶啦。咁喺北角嘅渣华道就爆水管，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桥底咧就系爆水管啦，一大挤塞就系北角嘅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桥底就爆水管，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咁后少少近住佐敦谷公园嗰段亦都车多，排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嗰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跟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港铁站嗰段慢车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龙虎榜伴奏精选， 坏坏的感觉，你 feel 到吗？ 为着还未大透熟透，淡一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意猫出生闹时日常有，常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入匕首远走。 Special 话每个人心入边都有啲坏坏的或者大胆的幻想。呢首歌就系将一啲佢哋喺爱情入边敢想但系唔敢做嘅幻想放咗落去。作曲 Special 填词 Oscar， 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 ，Special 年少轻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 早晨啊，时间来到早上的7:38，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雷暴警告咧都是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8:30。 记得大遮， 嗯， 系虽然啊，可能你个区而家暂时是风平浪静，咩、事都冇，但系唔好唔信邪。 是啊，咩叫咩局部地区性咁样啊？但系正话阿白元浩咧睇个天文台嗰个天气图咧，咁某啲地区已经落得好厉害啊，所以大家千祈不能掉以轻心啊。 系啊系啊，小白睇呢啲好犀利，唔知系咪佢行开山咧？佢、用呢个 app 系用到了如指掌噶喎。 啲人同浸 check 下，即系 check 得到。 每次我都系问佢嘅，我想问啲雨去到边啊？ 你当咗佢系天文台啊？ 佢真系好搞笑，佢话三分钟之后咧就会喺嗰度出现噶啦，指俾你睇。哦，要真系嚿云。飘紧过嚟噶咯，所以佢系天气先生，佢系神光嘅天气先生。 以前就问孔明啊，即系问啊，睇下几时落雨啊，几时有风啊咁样。而家就要问白元浩， 系而家问白元浩啦。喂，我想问阿钟哥同埋阿 O 咧，有冇一啲习惯咧，自己好想培养，咁但系咧就花咗好多力气都仲未培养到，又或者你真系花咗好多力气先至培养到呢个习惯出嚟咧？ 习惯啊， 系啦， 储钱咯。 咁你而家 要花好多力气噶，因为你通常你培养咗个习惯就变咗使钱噶嘛，你要个习惯调转储钱，好难噶。 咁你有冇用一啲方法去帮自己达成咧？ 冇嘅，随缘啦。因为通常咧，你当你习惯咗使钱嘅时候咧，都系一个习惯啫。咁习惯咗，你无谓扭转佢啊，咁算咯。 咁你放弃咗啦？ 放弃咗。 睇下會唔會將個習慣變成興趣，可能好啲咯。我都做唔到噶，其實好多都係，即係關於即係譬如話架車要整潔啲啊，間屋要整潔啲啊咁樣啦，即係執好啲啦，可以維持一段好短嘅時間。 係。 半個月過去咗咧，間屋又好亂啦， 係啊， 架車又會好亂啊，咁樣。 因為如果你講到咁刻意要去培養一個習慣咧，咁真係對於我嚟講有一啲難度啊。譬如一個好簡單，我成日話可唔可以俾自己有一個好固定嘅時間表去做嘢？嗱，譬如。10:00做完节目，咁不如写稿写到12:00啦，然之后食饭，跟住1:30翻嚟继续写啦，然之后就安排听日嘅节目嘅流程啦。 细个好兴噶，老师会教你系啊，尤其是暑假嗰阵时咧，佢就系惊你太放任自己啦。你哋自己制作咗时间表先好放暑假咁样。 自己制作俾自己，理论上应该一定啱噶啦。好啦，但系都话咗咯，我哋呢份工种咧，好难要坐定定。譬如我要写稿。我唔可以话10:00写到12:30得唔得？呢两个半钟头一定要写咗4篇稿出嚟，唔系唔得嘅，但系你必定写唔到嘅，因为咧去到夜晚10:00咧，你就开始啊系要写稿咯，因为要录音咯，听日要交咯咁样，咁你就会写到啦。咁所以永远个流程咧都系不断喺度喐紧啊。所以呢个就系到而家都唔得，到琴晚都唔得。 步伐赶唔上你个计划， 但我想话你系咪有方法帮我哋可以完成得到或者养成呢一类变成习惯嘅机率咧？ 嗱，我系某一个习惯啫，系啦，就系针对我自己咧，到而家都系又未培养到一个习惯，就系多饮水呢个习惯啦。咁之前咧我就话啊，有次做访问见到一个 artist 咧，佢就带咗一个好大嘅水壶，即系2 liter嗰啲水壶啦，系啦，咁啊上嚟啦，好得意啦，咁我就觉得咁啊，同埋咧，咁佢又真系皮肤好。靓啦，咁我就即刻就效法咧，就上网就买咗个一模一样嘅水樽。 未饮水，先买水壶。 工欲善其事，系啦。咁我就真系咧，嗰一排系有饮多咗好多水嘅，因为嗰阵时咧系夏天嚟嘅。咁我就带个水壶翻嚟咧，就咁我都冇斟到满，因为斟到满咧好重嘅。 咁咪好咯，顺便健身咯， 系啊，举埋块肉咁样， 举埋嘢咁样。 系啊，好重嘅。咁我斟一半咧，一半都1 liter 咁 上 下 啦。两 liter 加得错系嘛？ 一 liter 或者 一 liter 嘅水樽。究竟做 一半 系 几多咧？ 等先有个盲点喎。既然你买个2 liter 嘅水樽，就装1 liter 嘅水，咁点解你唔买个1 liter 嘅水樽咧？ 要買一個咁大嘅水樽，但裝一半咧？ 嗱，因為咧，再加上另外一樣嘢，一 lift 嘅水樽咧，個樣唔夠澎湃。 嗯、 我嗰次咧買咗兩 lift 水樽翻嚟，所有人行過咧都話：哇，你個水樽咁大個嘅，咁啊，亦都係一個提醒嚟。 你輸人唔輸陣， 你需要咁樣嘅啫，係嘛？咁你不如攞一個水機嗰啲大嗰啲五 lift 啲水樽， 抬住 抬住，好似啲師傅咁樣。喂，我翻嚟啦，嗰咪仲好。 嗱，你冇理 費哥 嗰個水樽咧，幫咗我幾個月嘅，因為嗰陣時咁啱夏天。咁我就咧多數就翻嚟公司就喺個水機度裝水啦。咁、 嗯、 因為佢又有即係你飲曬就等於你飲咗一 l 水啊嘛。咁我就有一個目標。咁我嗰排咧真係飲多咗水嘅，但係一去到冬天嘅時候咧，因為嗰個水樽係膠啊，咁、嗯、你又唔係好想飲凍水啦。咁、 哦、 佢又裝唔到熱水或者暖水啦。咁跟住咧就棄置咗喺度啦。由嗰陣時開始咧。佢就变咗一个风水嘢，好大个咁样。 因为我哋种花啦，水种植物放喺里边。 嗰个唔止种花，嗰、那个可以种啲龟叶啊，龟背啊， 或者可以养鱼添啊。 系咯， 两啲啊嘛， 两啲 鱼缸咁噶啦。 嗱、嗯，咁但系咧，到最近咧，我又同另外一个 artist 做访问，咁佢咧好得意，我就话：诶、哎，咁乖嘅自备水樽，因为好少噶嘛。嗯咁啊，自备水樽啊，系啊，我要提自己饮水啊嘛。咁我就问佢：你有咩方法啊？我仲有个 app 添啊，咁样，咁我就上网睇下、 哦、app 有智能水樽啊，咁 咩啊？ 佢咧嗱，除咗而家坊间卖嘅水樽好贴心啦，有啲刻度，即系话啊，你几点，直头系写住几点你要饮几多水，几点饮几多水咁啦。咁、嗯、嗰个 artist 就话嗰个 app 咧就系提佢几点钟要饮水，即系佢会弹一个通知出嚟嘅，好饮水啦，记得饮水啦，见字饮水啦，咁样，咁就 系 咁样嘅。咁跟住我上网睇咧，原来都唔止一个嘅，都有几多呢啲咧？手机应用程式去提你饮水嘅， 但你会唔会跟从呢个手机应用程式饮嗰杯水啊？ 起码你唔会唔记得先。嗱，如果你特登唔饮水咧，咁佢又冇办法啦。 我觉得用呢啲手机应用程式嘅人啊，直头系不孝添啊！ 点解啊？ 阿妈打俾你叫你饮水，话我收线啦，我做紧嘢，唔听。跟住你自己 download 一个程式去听啊！你而家饮水啦，唔该。咁呢只真系不孝啊！人阿妈叫你饮，你就唔饮。呢、這个唔知系边一个嘅声音叫你饮，你就饮。 但系通常又系咁嘅，即系朋友啊、屋企人同你讲啲嘢，听唔入耳。 嗯。 但系啲陌生人同你讲咧，又系。 咁咪系咯， 呢个真系人本性 嚟噶。 不过阿妈都冇咁密嘅。 呢个可能要设计另一个应用程式， 嗯、 就提你见你阿妈。你见你手机多啲定见你妈咪多啲？ 呢、 哦 這个就 见你手机多啲啊！ 呢、這个孝顺啊，呢个 app 孝顺啊， 廿四孝 app 呢个有得谂哦， 呢个得谂， 可以揼啲天使基金， 你几耐 做一个孝顺 app 系咪？ 几耐冇见你阿妈？ 打俾妈妈啦，系啊， 数手指都有六个月啦，咁样系嘛？ 或者有啲咧，直头系佢每隔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咧 ，send 过嗰啲长辈图俾妈妈。 嗱，咁你终于阿崔杰同有冇用到嗰个程式提你饮水先？ 我咧。而家就拣紧用边个，因为原来咧我上网睇都有几个唔同嘅，佢直头有啲咧系你输入埋自己嘅资料，佢根据平时你可能有一啲运动量啊等等，或者你嘅习惯啊，咁佢再帮你计算下你要饮几多水，几时提你饮水。咁而我自己咧暂时心仪嘅呢一个咧，我可能转个头就会 download 噶啦。咁佢咧比较得意嘅咧就系佢用一啲卡通嘅形式，佢一只咧嗰啲叫做羊驼啊，羊驼就个形象喺。咁你每饮啲水落去嘅时候，咁当然你 mark 翻啦，啊我有饮水，佢提你饮水，啊我有饮水，咁佢咧嗰只羊驼咧就会多咗啲颜色，咁咧你饮够一日嘅水咧，成只羊驼 系啦，探下歌词咁， 系 啦， 咁咧即系如果佢你要养到佢入满咗彩色嘅话咧，就系你嗰一日要达标啦，咁样。 喂，讲开系呢啲 复杂嘅搞到啊！ 不过依家咧即系套埋呢个智能嘅方式咧，我前排呢个。城市超級嗰度咧，都睇到一個智能水樽，都好想分享。嗰個智能水樽咧，就係又係對應一個應用程式啦。個應用程式咧就 水樽啫， 佢可以幫你搖佢保温啦。呢個第一啊嚇，搖佢保温， 即係又要用電，即係又要插電先啦。如果係咁樣，佢有啲智能嘢喺裏邊。 係啦，佢要插電嘅，中國講啦，冇錯。咁佢要插電嘅，譬如你就嚟秋冬天咁樣。 有啲啊，有个交通消息要讲讲佢先啊，唔该啊，杰彤。 好啊，好啊，咁有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咧，就喺荃湾嗰边嘅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柴湾角熟食市场咧有交通意外，而家系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喺丁九，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道路，市民咧可以考虑使用铁路嘅多条九巴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啦。重复多一次啊，因为咧真系比较影响深远啊，7:47嘅时间啊，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而家系丁九，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市民咧可以考虑使用铁路嘅多条九巴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 咁啊，真系大家等车嘅时候心烦气躁，饮啖水先。 咁啊，道路驾驶人士特别可能要多点耐性啊，今日吓。 咁啊，讲翻嗰个智能嗰个 要插 电 嘅， 要插电啊，佢可以咧帮你摇佢咁样保温，仲有咧对接嗰个应用程式，佢就真系会提醒你咯，即系话啊，你今日咧已经饮咗第四壶水啦，咁四壶水代表咩咧？就系代表一列水，咁你今日几健康？咁啊，你输入自己个名噶嘛？咁譬如话Joey 或者 Kitty 啊，你今日好成功啊，奖励下自己啦，咁你可以饮包朱古力奶嘅咁样，即系佢有啲懒系搞笑嘅一啲条文可以同你讲话，嗱、啊，你今日就饮咗水，真系见到好多女仔咁样啦，咁啊，即系 咁 样 咁啦， 系啦，类似呢啲咁啊，可能有一种鼓励性或者鼓舞性咁样。 不过去到最后咧，你想要人饮水好容易嘅啫，即系又系呢个我成日都话，好似戒烟咧个烟包嘅道理咧，你上面印咗啲咩入骷髅头啊，有一个好瘦嘅女人啊。嗰啲都冇用嘅，嗰啲人照吸煙噶嘛。幾時咧？真係啲人，我唔係加教喎， 加教都唔得，係咪？ 都唔係加教喎， 都冇用。 係啊，我成日都話啦，陽痿啊。 哦， 你話一個人陽痿咧，跟住佢就驚噶啦，跟住佢就唔敢吸煙啦。譬如話個水樽，咁你可以，如果個智能程式咧就見到自己嗰個地方或者一個卡通嗰個地方，你唔飲水咧。就毁啦！ 喂，呢个男性适用到 咁，我个水樽要显示啲咩啊？ 系女性咪皮肤差咯，系是但啦，是但啦，我对女人都系好啲嘅。 Yeah. 弱的交付你这罪，无谓将一刻眼泪栽种眼泪，自怜才有罪，长命先可以撑过去，沉梦者应该多喝水，还在渴望人就不累，谁被捉出了依恋回不去， 早晨时间7:53，听紧有郑融嘅多喝水啊，提提你多啲饮水啦。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Kitty， 早晨，钟哥，系啦，咁啊，外国成日或者内地成日都讲有个字叫学霸，大家听啦，系咪先？即系基本上读书啊，所向无敌噶啦。咁啊，学霸咧，通常大家真系谂，喂，佢一定系可能由小学、中学、大学其中一个阶段嘅学霸嚟嘅。但系有一个学霸咧，佢真系好犀利。呢一位学霸，佢今年已经82岁，佢仍然咧系好努力咁样去到读书，而且佢真系成绩非常之好。咁佢嘅孙女咧。要自愧不如，因为孙女真系读紧书，咁自己都觉得咧，自己即系同阿婆婆咧嗰个成绩又就争咁决啦，连埋啲笔记啊，即系啲笔记咧，婆婆又做得好靓，咁佢咧就真系攞好最传统嘅笔记，用唔同嘅颜色喺度写啊，啲字好工整， 好似佛抄咁样啊， 系啦，好似佛抄咁样，咁可能你过咗呢一段嘅，或者过咗呢个 topic 咧，佢系悭纸，佢攞条红色线咧就间低，就话啊，话俾自己听啊，我而家又讲第二个 topic 嘅 notes 啦，咁样，好啦，咁啊令到咧好多人都觉得喂，原来真系学海无涯，几多岁咧都一样系可以成为学霸，咁啊有啲专家就分析啦，啊要成为学霸，同埋好似呢位婆婆82岁，相当之精灵啊，个人即系口齿又伶俐啊，脑嘅思维、脑筋思维又好好、啊、喎，咁同呢一个咧即系预防。叫做認知障礙症咧，有好個好大嘅可以話研究嘅對象。好啦，就問到佢有啲咩習慣啊，有啲咩會做啊咁樣。 多飲水。 多飲水其中一個。 喂，飲兩 lift 咁。 所以崔健同都預防緊嚟㗎。 唔係你唔覺得我呢排渣咗咩咁？就係呢個冇飲水啊， 係啊。水棘咗喺度，冇飲到啦。好啦，佢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成日都話要揾多啲唔同嘅挑戰啦，呢個係大家都知嘅，因為你個腦筋咧一唔喐嘅話咧，就成日都話生草啊，易生鏽啊咁樣，因為你唔用啊嘛。人咧其實好特別嘅，成日聽好多學者講話咩啊？你只要有啲目標，有嘢去做嘅話咧，其實個身體就會慢慢去 push 到自己去接受到或者有能力去到 cover 到嗰件事嘅。 係啊， 即係做運動都一樣啫嘛，係咪先？我初頭跑唔到2K 嘅，我跑下跑嘅時候，個身體會生翻啲肌肉出嚟，因為我有意志，我要去跑。咁我身就喂，佢要跑咯，咁咪跑咯，咁咪生翻啲肌肉俾你跑啦，咁样咁样，即系好神奇嘅。好啦，另外一个咧都几关键嘅，就系、是、竟然系嘴嚼，即系嚼咁样， 咬香口胶咁样。 类似呢个动作啦。佢话咧，其实有好多老人家咧，佢哋上咗年纪，但系仍然保持到精叻嘅其中一个关键咧，竟然间咧。是嘴嚼、 哦、嘴嚼同妹是不同的嘛，即系妹系妹又唔同。 冇错啦，冇错啦。 因为好多冇牙婆是妹，啲牙公咧妹咁嘅啫嘛。 系啦，嗱我自己食饭咧，算系好快嗰啲嚟嘅。其实我哋个监制阿 Vincent 同我希咧，其实佢食饭都好快， 好快好快， 佢仲快过我。系啦，咁我食饭，譬如一个早餐，可能 所以咪搞到咁咯。而家个人， 我食得快会咩嘅咩？ 会噶，会噶，食多咗啊嘛， 因为唔知饱系咪？未知饱 系啊，变相食多咗啊嘛。 揾佢食嗰啲布菲嗰啲咯，要即系如果你想抵嘅话，好啦，讲翻嚼口呢个。 你害佢啫，真系。 佢都有人 mark 咗啦，唔紧要噶啦。好啦，咁啊，佢点解会嚼嘅时候会有帮助咧？佢话唔单止系嚼香口胶，甚至乎如果你食嘢嘅时候，呢个效果更加显著。因为我哋一路食嘢嘅时候咧，我哋一路嚼。其实我哋个舌头同埋我哋口腔咧，系不断用个脑啊指挥紧佢嚼之余咧，同埋分析紧入边嘅味道。呢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步骤嚟嘅，因为我哋个脑袋会喐啊嘛。我哋唔系净系谂住有嘢食就嚼，跟住就吞。特别香港人啊，食饭真系好快，大家又赶时间，基本上譬如一盒烧味饭，你扒两真系扒两啖冚得埋，系要你食完。其实嗰啲味你未好品尝得到，你就已经吞咗啊嘛。咁一嚟又影响消化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好似呢啲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咁样，佢慢慢一路嚼嘅时候，佢脑袋不断喺度分析紧啲味道，一路嚼嘅时候，佢个口咧又有好多蠕动嘅动作，跟住先至再吞咧，对消化肠道好啦，而且个脑部咧系一个好好嘅练习，佢每日三餐咧可能都系大概用1小时。慢慢食，慢慢嚼。 但通常如果你话我哋香港好多朋友们食饭咧，都系慢慢咀嚼。但系咀嚼嘅时候就唔系谂呢啲嘢，咩味道咧？呢个叉烧点样烧出嚟咧？有冇落蜜糖咧？唔系谂呢啲噶啦，就系、是。 點解今日咁折墮咧？點解仲係食叉燒飯咧？佢幾時先發達咧？幾時可以唔使再食飯盒咧？ 燒味飯都有啲好貴嘅， 係諗呢啲噶嘛？佢食個靚嘅燒味飯嘅人就唔會諗呢啲啦。但通常平嗰啲咧，點解仲要食死雞死鵝飯咧？佢諗呢啲嘢噶嘛，係咪先？就唔會諗你嗰啲。 好灰喎、啊！你呢個諗法，東哥，好灰喎、啊！ 唔會噶嘛。 所以都係心態決定你個命運係啦。 心態決定埋我嘅身形添 啊！不過我上次都有同小白講，我就話啊，原來除咗咀嚼話可以幫到你話大腦，即係嗰個。点样灵活？ 因为佢做分析插晒啲脑筋，见哇，嗰啲真系屎不断闪动啊！ 喺度喐紧， 系啊系啊系啊。 或者其实佢刺激佢个味蕾都有关 系 啦。 系啊系啊。 咁我上次睇嗰个日本节目就系话同佢嗰个身形个瘦削有关系，即系佢话越唔咬嘢咧就越瘦，真系瘦弱啊！点解咧？就话因为咧好多即系嗰个节目咧有两个同事都系好瘦嘅艺人，咁啊揾翻佢即系偏瘦啊，瘦到唔健康嗰一只， 见骨嗰啲 系啦，咁就揾翻佢哋一个。共通点咧，做乜事啊？ 使唔使去到咁嚴重啊？瘦啫，健骨 你知啦。我哋本身我哋講嘢咧係冇圖畫嘅， 要形象化啲。 形象化咗佢。 即 係 點解話瘦嘅就健骨，肥嘅咧即係見唔到關節嗰啲咁樣啊？ 咁啊 ，Kitty 話佢特別瘦啊 嘛，嗰啲係啦，唔健康。係啊。咁啊，佢哋嘅共通點咧就係佢哋唔中意食硬嘅嘢，就唔咀嚼。係啦。 你中意食林喎？ 係啦。咁但系我又冇见骨嘅，咁跟住咧佢就 你有锁骨， 因为咧佢哋觉得咧好攰啊。原来好多人开始咧，而家呢个世代咧就话啊，点解有啲香口胶啊、香口猪啊，比起以前嗰个销量咧差咗咁多咧，就话好懒啊！啲人觉得啊，嚼咧好攰啊，消耗好多体力， 连嚼都费事， 系连嚼都 好懒先去到呢个境界。 但系原来系真嘅，原来真系好多人系咁样咧，甚至系避免咗，即系唔好话嚼香口胶啦，嚼一啲硬啲嘅食物咧都避开咗。咁久而久之，其实。好多嘢佢哋都食唔到落肚，即系一啲好有营养嘅嘢，即系需要你咀嚼嗰啲，都食唔到落肚，变咗一个偏食嘅习惯。 唔关啲人唔睬我啦， 点解啊？ 睬你都费事啊嘛， 懒到一个极， 懒到咁样。 路往九龙方向近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开失控撞博，其后有两架货车驶至，怀疑收制不及相撞。其中一个货车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送往马加烈医院之后证实不治。的士司机同两架货车上另外合共三个人受了轻伤，全部送往明爱医院治理。俄罗斯表示，在黑海克里米亚附近海域以预警方式开火警告闯入领海的英国驱逐舰卫士号。俄罗斯传媒报道，在当地星期三大约正午时候，俄军巡逻舰艇曾经两次开火，数24战机亦都出动，在卫士号预计航道内预先投掷四枚炸弹作为警告。卫士号其后改变航程离开俄罗斯水域。俄罗斯外交部批评英军的举动属无礼的挑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俄罗斯法律。俄罗斯外交部将召见英国大使。英方就否认俄罗斯曾经开火示警，指對方是演習，又說衛士號當時是按國際法穿越國際航道。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8,807點，下跌了8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6.94美元，賣出1,777.86美元。天氣方面，同一度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影響珠江口一帶。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朝早嘅10: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呢段嘅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咧都系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咧就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荃湾路塞车，咁啊自然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咁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丁九。咁揸车朋友咧就可以改行青山公路噶。咁而家睇到咧，青山公路咧只系近住深圳。 井嗰一段咧就比較擠塞。咁另外咧都可以改行汀九橋出九龍啦。咁而家汀九橋出九龍咧，暫時呢一分鐘咧交通都仲係正常嘅。咁另外咧多條巴士線咧都需要改道行駛。咁唔揸車嘅話咧，市民咧都可以考慮咧使用鐵路噶嚇。咁再重複多次位置啦，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柴灣角熟食市場對出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線封閉。咁而家龍尾咧就排到去汀九，咁影響埋屯門公路出九龍啦。咁啊排到去汀九，咁揸車朋友咧就可以改行汀九橋出九龍啦，同埋青山公路出九龍嘅交通。咁另外市民咧就最好咧就考慮咧使用鐵路啦，如果冇揸車嘅話。咁另外多條巴士路線咧都要改到行駛嘅。咁較早前啦，青葵公路即係三號幹線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三號貨櫃碼頭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即係三號幹線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三號貨櫃碼頭一段咧就比較車多。咁另外喺港島區，渣華道去柴灣方向，近住糖水道嘅橋底咧有爆水管，部分行車線封閉，咁影響到渣華道去柴灣方向，近住糖水道橋底一段咧就擠塞。龙尾排到去电厂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就车多，龙尾就象山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在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现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日本嘅呢一隊搖擺組合都係衝出國際嘅。原本佢哋嘅名叫做 One O'clock， 因為佢哋成日都係一點鐘咧夾 band， 但係演變之下成為而家大家都熟悉嘅 One OK Rock。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三首新上榜嘅作品，其中位置最高嘅一上榜就系占第八位 One OK Rock Broken Heart of Gol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我是 Griffin， 我是印尼人，是一个室内设计师。旅行对我的工作非常重要，我好享受去新的地方，开拓视野。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 晨光财经第一线。 繼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咧今日早上嘅十點半啦。二十六度氣温，相對濕度咧93%啊。今日都係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啊。初時咧雨勢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啦。最高氣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緩嘅南至東南風啊。展望啦，未來數天咧驟雨會逐漸減少嘅。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嘅驟雨啦。股票市場方面咧就驟晴驟雨啦，咁啊。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释出偏鸽的言论，港股连跌两个交易日之后，昨日就紧随外围市况做好，恒指急弹超过500点以上，重上50天线，新经济股份齐齐升，投资界就认为半年结之前预计港股夹淡仓啊，有粉色橱窗嘅效应喎，啊，成日都话会 window dressing，window dressing 粉色橱窗咧，即系条数咧，诶做翻好啲先咁样，呢个咧就系咧财金界粉色橱窗嘅。 喂，都唔系净系财金界啊，其实任何界别都好中意做呢一样嘢噶啦，整靓啲个门面啊嘛。 系啊系啊，系我哋自己间屋个橱。嗰、那個廚窗，嗰、那個嗰、那個廚房同埋個窗冇乾淨 到啫。好簡單一樣嘢就，譬如話你招呼朋友去你屋企，好多時啊，唔係間屋好亂喎，咁你會執邊度啊？你都係執個廳嘅啫。咁间房咪有佢乱咯， 执个厅先咯， 系咯， 同埋个厕所咯， 一系啊，一定执唔切噶嘛。厨房，诶，唔好入嚟，唔好入嚟，好乱啊。间房唔好睇住，唔好睇住，下次先啦。必定系咁样噶嘛，必定整咗啲某一啲区域，见到人咪算咯咁样。 系啊，咁啊，睇下会唔会令到成个股市都向好啦。嗱，问问两位拍档啦，有冇吹诶，有冇抽呢个咧？诶，政府嘅通胀挂钩债券 I bond 啊吓。 你问翻我一句先啦。 有冇持有啊？ 我系冇嘅。 你有冇持有？冇抽到定冇中到？ 即系冇抽到啊！ 我有啲朋友咧抽咗都唔中，唔知点解？系啊，好有趣啊呢个情况。 咦，好难噶？ 系啊，唔知发生咗啲咩事咧？可能交易软件故障啊？ 系啊，会唔会系即系嗰个诶网络咧？以为自己揿咗，点 知 冇揿到 啊？成日都会时有发生啦。 我身边啲朋友都几开心喎，嗰晚收到消息，哦，我有两手，咁我有三手咁样，咁啊觉得有餐茶钱啊。不过都可能大家会想下啊，应该点样部署呢？因为近呢几日都有唔同嘅文章都会写，即系话啊，到底你嘅目标系点样？系咪应该即刻就放啊？定系再揸一阵先咧？咁都有唔同嘅部署方法。 有啲朋友咧就因为大概10,000蚊一手啊嘛，即系呢个 I bond， 咁啊分开三个户口去抽咧，咁啊每一个户口都中到三手，咁总共咧其实佢用个成本都高啊，用90,000蚊， 系 换几多咧？换接近3,000蚊。咁有啲朋友就网民就揶揄啦，哇咁傻猪噶，你攞个90,000蚊 hold 住咗十几日，咁嗰十几日如果你轻松买边只股票，咁啊啲网民系啲网民个个都股神嚟噶， 实赚嘅咩？ 系啊，咁样就掂啦，你嗰90,000蚊变900,000添啊，咁样类似系咁。跟住咧， 好鬼憎人讲呢啲嘢， 系咪啊？ 即系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嗰啲。 跟住咧就回一句，即系阿楼主啊，即系贴文嗰个就话。你估一定赚嘅，好似钟哥咁样。你估一定赚嘅咩？蚀咗你俾翻我啊！咁样，即刻冇人再留言，冇人再留言啦！咁样 完咗话题， 或者你哋佢哋嗰啲网民留嗰啲咧，其实你哋讲嘅相关股票咧，其实我都揸住几廿手噶啦。我攞几万出嚟压下行啫，得唔得啊？ 我咁有实力，90,000蚊啊！ 又同你讲啊！ 我食餐饭都90,000蚊啦，系咪先？ 但 系当 你有咁多钱嘅时候。点解你用90,000蚊抽 I bond 哦，你唔好嚟， 钱唔嫌多， 唔嫌多啊，系啊，你成日都有东张西望都报道噶，有啲阿婆执纸皮。最后发现有三搭楼噶嘛，咁你 财富就 系 咁样累积翻嚟。 咁你会问，喂，你有三搭楼，你都走去执纸皮，阿婆都话财富嫌唔嫌多噶嘛， 又 系嘅，又系嘅，即系有呢个定律出现咗啦。咁啊，都可以同大家讲翻啦。嗱，呢个政府嘅通胀挂钩债券咧，嗱，今年咧系历史以来啊。 最多最多人去抽噶啦，咁啊獲得咧70.9万人咧去登記啦，咁有個暗盤價嘅，暗盤價就大概每手就賺300蚊到啦，咁啊專家有啲建議嘅，我哋唔係專家，報章入邊嘅專家咧就講話啊，如果大家咧即係趁呢個低級啦，咁如果你話 趁低吸納， 趁低吸納係啊，趁低吸 呢啲唔好簡稱啊，係 咪啊？ 唔好咁低級啊， 係啊，唔好低級， 你以為佢講緊佢個人啊？ 但係咧報章。報章是咁樣寫，後低級，後低級抗通脹， 呢啲冇限啊！呢啲兩粒字， 係啊，冇限，啱啊！鐘哥講啦， 趁低級， 趁低級啦， 低級係兩件事啊，係 啊，低級就趣味嘅，低級就趣味，但趁低級樓咧，就股票可以試試諗諗啦，即係短線就103蚊咧，可以沽貨咁啊！呢個亦都係專家嘅一啲建議啊，即係有一個保底嘅收兩厘息咧，咁啊，其實個感覺都幾好嗱。有啲朋友又可以咁嘅操作方法，即係你第一日咧沽咗佢先，沽咗佢我嚟做咩咧？喂，嚿錢又擺到，就係賺咗嗰300蚊，或者你有三手900蚊茶錢咁啊，或者一餐飯錢，咁之後做咩？之後如果你是长者咧，仲有咧呢个 silver bond 银色债券，咁呢个银色债券咧就可能又可以帮你啲长者再滚存啦，将嗰2-3万蚊嘅现金咧就再滚大少少咁样，睇下会唔会有啲咧，即系一个财富效应可以用得到啦。系 好呢、這个时间啦，8:18咧，同大家睇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先啦。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而家喺屯门公路近丁九，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多条。九巴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啊，今朝早大家就留意翻啦。 系咁， 不过咧，就话欧讲到话嗰啲iBond 嗰度，咁如果放咗，跟住换，譬如话银色债券嗰啲啊，都系唔好讲俾，即系唔好喺网上讲嘅。 点解？ 跟住啲人就话。你唔好放啦！你放咗，如果你唔放就賺乜噶啦！如果你買咗咩咩咩啊，你蝕死你添啊！又係咁樣。 我仲以為你話唔好話俾人聽啊，暴露年齡啊咁。 係啊， 原來你夠資格抽㗎。 你抽到 係啦，又唔止喎。 我點解知道咧？要幫啲爹哋媽咪申請定㗎嘛？近排都要幫爹哋媽咪咧搞好 多 呢一類啊，電 子嘢啊， 電子嘢啊，即係譬如頭先即係開麥都有講過話，要幫佢哋申請下啲支付工具。我問翻同一個問題啊，我常常都覺得中。个都系即系， 你几时帮我整啊？ 我想啊， 你可唔可以帮我整埋啊？ 帮你整唔系啊？ 我凑住佢成长啫， 系啊， 你冇啊？ 我听佢成长， 系啊，你听我，你点会听我成长啊？越讲越嬲啊！呢个 喂唔系，你真系入行早过崔杰彤， 早好多， 即系咪咧？佢入行早过我啊，佢 入行啊！ 我细细个睇报纸都见到佢。教人哋點樣整嗰啲， 係喎係喎，係啊，我認得佢啦， 認得你啊，花灰咯，細細個教我買嗰啲電器啊、手機嗰啲啊，攞住部手機喺 IT 展嗰度啊， 咁你更加要幫我整啦，你由細睇到我大咗都， 著嗰啲咩 game 皮裙，叫我買電腦啊咁樣啊， 係佢我都有睇過， 你都有睇過係咪啊？ 咁你幫我整埋 啊？呢個女仔咁趣致咧，又會教人買電腦咧，咁樣係咪啊？仲有冇教人買電腦㗎？你而家 冇啦。 小嘈啊！ 我而家都系听你讲乜我就买乜噶啦。 你只系乱讲，你而家成日乱讲。 呢个点啊？你嗰个 唔系，仲有多一样嘢讲啊嘛。券商咧就话近期咧，即系港股走势都好翻啲。咁啊，推荐话大家买啲高息股，包括呢个中海油同埋咧汇控咁样。但系你又要留意翻啊，29,000点嘅阻力就会大少少咁样啦。咁啊，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希望咧散户股民咧都可以留意下自己嘅持仓啦。咁啊，今日咧最紧要留意天气同埋交通啊，最重要啊。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優惠咧，其實都係即係同大家了解翻呢個 station 嘅行情啊！到而家咧，都仲係好多酒店咧，陸陸續續推出好多唔同嘅 package 啦。咁初初你就以為，哇，都咁耐咯。 咩都試過曬啦，咁 唔係咁，好多酒店噶嘛，香港係啦，你未試曬每一間啊嘛。 仲要咧，其實每個主題即係每間酒店咧都要定一個主題，即係將自己即係定位唔同啦。等你就算去過第二間咧，都可以嚟我呢間試下。咁我發現都幾得意喎。嗱，之前就話有一啲叫做咩 speed dating 嘅主題啦，即係等你去識下人啦。咁之後咧就有一啲咩酒吧迷啊，即係巴士迷嘅主題啦，又有啦，近住車廠嗰啲。 有啲主題樂園咧，亦都有佢。相对有一个好威威嘅司令嘅房间啦，跟住有一个即系俾人打到只眼黑咗嘅熊猫主题 又有啦， 即系嗰啲都系一啲唔同嘅 gimmick 嚟 嘅。系啦，最近咧我见到几个主题，第一咧就系而家踢紧波嘛，即系有系咪欧国杯啊？ 足球主题啊， 系啊。咁啊，而家咧就有啲足球主題，即係專係 sell 你去睇波嘅，價錢好便宜，係啦，就好正啦，我又覺得即係 點樣好便宜法先？ 點解唔喺屋企睇啫？如果咁樣， 咪咁可能屋企又有另一半喺度啊？ 咪但係你酒店睇仲煩啊！你唔可以大聲嗌啊！你隔離房啲人會投訴噶嘛？即係如果你中意睇波啫，隔離嗰個未必中意睇噶嘛。 我唔知佢有冇賣點，就係、是、隔音好啦。 但我有去過有啲酒店房隔離夜晚成日都大聲嗌。 哦，係啊，咩酒店啲人大聲嗌咧？要 我都唔知啊，我都唔知啊。 咁有冇投訴啊？ 我冇投訴啦， 就係啦。所以其實係唔會投訴，你唔使擔心啊。 就係唔投訴，即係我就係上次聽到咁嘅情況，但我都諗翻，我都冇投訴。 咁你有冇嗌翻過去啊？ 咁冇啊， 又冇哦，你個人幾好 喎！我冇嗰個動力啊，我冇嗰個動力，凌晨兩三點唔係個個都有嗰動力 嗱，咁除咗嗰個之外咧，我又見到咧有一啲咧係叫做療愈系嘅 station。咁佢咧裡面有咩咧？推出翻按摩啦，因為前排咧真係好多都close 咗，就算佢哋有一個 centre 係好出名啊，按摩啊或者做 spa 啊，咁因為疫情嘅關係都閂咗。咁最近咧有啲就開翻啦。咁仲有一個咧。是重撥療程喎，送埋哇！呢啲真係心靈之旅喎， 嗰啲咁樣係 啊係啊！ 你而家扮嗰聲我都想瞓覺，咁勁嘅咩？原來你 試下， 當禪修 冇咁快完嘅，個語音好耐。 你試一次， 你試 當。 我都有少少想瞓嘅，我平时都有听开 你。你有听开啊？ 好治愈啊， 系嘛？ 有。 喂，我反而咧，可能我个人比较烦躁，我唔得。我曾经去做访问咧，直头系喺嗰个范围做，系啊，做过一个疗程，真系咚咁啊。咁跟住咧，我系觉得好唔自在，即系好想离开啊。 哦，系咩？ 系啊， 即系可能嗰个 心有鬼啊， 心有鬼， 心有鬼， 都好似系啊，关事。点解大声收咗佢？ 吓，你唔想听呢啲？ 系啊， 心有 心有鬼。 可能你唔需要静落嚟。 好个身有屎噶咁样， 可能需要静落嚟啊。 系嘛，唔需要或者本身 身有屎，你可以冲凉洗干净佢。 咁心有鬼咁点算啊？ 就要听多次挡。 不，你演绎嘅我 OK 啊。 你演绎，我录一段俾你啊。 出色， 两个钟头系咁录。 一得闲就录个 voice message 俾你，咩事啊？中哥， 好多呢啲收钱录声噶，即系有啲咧人听到啲磨豆声咧，好疗愈啊！ 都系啊， 咁特登俾钱咧， 就 听 嗰啲磨豆声， 一个钟头真实嘅磨豆声咯， 系。 跟住做磨豆声嗰人发咗达啊，攞住支收音咪 系啊， 咪发咗达嘅，做到一门生意啦。 我都知，其实如果你话呢啲声音咧，有啲喺网上面嗰啲咧都有拍片，就系整一啲。唔係人人都接受到，但係有啲人咧係會好 into 嘅聲音，即係可能係有啲毛毛沙沙聲啊，或者用佢自己嗰把聲去做一啲聲音出嚟咧，令到人哋覺得好舒服咧。嗰個又係一個 market 嚟嘅喎，係好多人睇嘅喎，係啊。但係我自己就又係感興趣啦。 咁你哋嗰個 station 點啊？做啲咩嘅唔同嘅？嘅招來啊！ 哦，佢其實咧呢啲療愈系咧，主要就譬如頭先有重撥啦，有一啲咧就係即係心靈spa 啊咁嗰啲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酒店推出有啲瑜伽嘅。咁你發現其實咧而家好多酒店咧， 治愈 系啦，咁其實喺房裡面你甚至會揾到一啲瑜伽席啊，即係覺得彷彿好似你去酒店 station 咧，就已經係想即係做下運動啊，放鬆下心靈啊，就會揾到一啲瑜伽磚啊、瑜伽席咧都係免費提供。 供俾你嘅。咁另外咧有一啲咧就话喺房里面咧会放埋一啲香薰条啊、安睡嘅用品啊等等，即系其实咧就走呢一个嘅疗愈系路线。 咁但系你屋企其实都有噶啦嗰啲嘢，咁点解要去酒店嗰度用翻相同嘅嘢咧？ 咁可能屋企有鬼啩？如果照翻你头先我心有鬼嘅道理嘅话，系啦，点解静到落嚟？点解喺屋企瞓唔到啊？咁啊，即系可能你屋企有人， 都可能 啱啱循住呢个逻辑去发展嘅。 咁我咪有冇办法啦？我今日开始又好似阿 O 话斋，我试下录我啲。嗰啲咁嘅聲咧，希望變成一門生意啊！ 俾大家係嘛？ 俾大家治愈一下。 同埋咧，而家有啲酒店咧，佢有啲空中花園噶嘛，佢都開咗出嚟俾大家，即係譬如你做早餐嘅時食早餐嘅時候之前或者之後咧，都可以喺一啲outdoor 嘅地方去到做瑜伽，即係做下運動啊，吸收下陽光啊咁樣。咁其實我冇去過參與啦，但我 feel 到咧都好似都幾 relax 嘅呢一啲感覺。咁我相信都吸到一啲想靜下嘅朋友咯，一班嘅顧客咯。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嘅8:27啊，同大家咧睇埋個天氣先。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咧係多雲嘅，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啊。最高氣温咧大約29度，吹和緩嘅南至到東南風。咁展望未来几日咧，骤雨系会逐渐减少嘅。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咧，而家26度，相对湿度94%啊。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10:30。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6月24日系一年嘅第17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90日。2012年6月24号由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潜水艇在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试验海区创造中国载人深潜最新纪录，首次突破7000米，到达7020米。同日，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顺利完成神舟九号同天宫一号首控交会对接任务，同蛟龙号三位潜航员叶聪、刘海洲、杨波分别在太空同埋海底互相表示祝贺和问候。一日之内，中国同时诞生载人航天和载人深潜的国内新纪录。6月24号出生的朋友全心投入工作，喜欢具创造性同埋正面价值嘅人生计划，追求目标嘅时候会展现出仁慈、警觉、敏锐、心灵嘅力量，做事流畅而不做作。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追求绝对精密嘅科技工作，可唔可以满足你性格嘅特质？ 时间将近嚟到早上8:30，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运头塘村运坑楼嘅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大约8:00完成，截至凌晨2:00，大约2100个居民接受检测，并冇发现确诊个案。已经接受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证明，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另外，政府亦都派人在受限区域内到访大约820户，当中大约60户没人应门，包括一些确诊个案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的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会跟进。天文台在早上的8:2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运输署表示，受交通意外影响，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柴湾角熟食市场全线封闭。运输署总运输主任莫家升说，现场交通非常挤塞，呼吁驾驶人士改行其他道路。 受到交通意外的影响，现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的全部行车线需要封闭，现在上肢的交通非常挤塞。 在屯門公路出九龍的龍尾已經去到丁九，大約有三公里長。我們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的道路，例如改行丁九橋經青衣出九龍。此外，有超過10條巴士的路線需要改道，乘客可以考慮改用鐵路服務。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表示，早前指大陸短期之內應該不會軍事犯台的短期是指一至兩年。他認為北京奪取台灣將會極為複雜，而且代價高昂。米利和國防部長奧斯丁出席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年度預算聽證會，被議員追問時候又認為北京要付出的代價遠超過利益，相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解放軍會了解到奪取一個擁有眾多人口而且有防衛能力的大型島嶼將會是極度複雜而且代價高昂。米利補充，未來12至24個月之內未見到有這樣的可能，但日後很多事都可能發生，美軍正是密切監視。米利又說，確保與台灣有關的任何事物都能夠和平發展，在該區域或者全球範圍之內不會發生衝突，是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核心，因此美方支持在台灣關係法等原則底下和平解決台海議題。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8,843點，跌3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8.77美元，賣出1,779.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5，日元111.0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人民幣6.475，英鎊對美元1.396，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5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天氣方面，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以及有狂風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朝早10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继续同你讲呢，就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交通意外仲係未清理好。咁呢一段路呢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丁九，咁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出返去九龙方向，转落去屯门公路呢开始係车多㗎。咁运输处呢呼吁大家呢可以考虑使用其他道路，市民呢亦都可以考虑使用铁路，咁亦都影响到多条九巴路线呢要改道行驶。咁如果想改路嘅话咧，行丁九桥咁，而家都系有啲车龙啦。车龙排翻落去屯门公路，近住青龙头对出。咁下路咧，即系青山公路丁九段咧，交通就正常嘅。咁但系后面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嗰段就车多，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路需要全线封闭，非常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转翻落去屯门公路挤塞噶。咁揸车嘅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市民亦都可以考虑使用铁路。咁多条九巴路线啦，因为呢个事件需要改道行驶啦。咁如果想改路行丁九桥咧，交通都系有啲挤塞啦，车龙就排到去丁九桥，就系去到屯门公路近住青龙头对出。咁青山公路咧嘅丁九段交通就正常，只系后面咧近住碧堤半岛嗰段挤塞，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喺北角嘅渣华道就爆水管，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一段咧，需要有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大强街。就喺北角嘅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因为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大强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比较多车，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东港中心和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车多，排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亦都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除咗丁九嗰段挤塞之外咧，后面跟住华都花园嗰段亦都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荃锦交汇处一带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象鼻山路去荃景围，跟住荃锦交汇处嗰一段龙尾排到象山村。咁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咧，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料水。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车龙就去到科学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周游列车主持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全新一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格鲁吉亚到克罗地亚，再去埃塞俄比亚，沿住老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电子神童。喺今时今日，我哋好多机会可以接触到电子游戏。无论你系喜欢喺屋企嗰度玩电视游戏机，或者玩电脑游戏，再唔系喺你个袋里面嘅手提电话，可能都会下载咗一两只游戏，喺搭车嘅时候攞出嚟揿两揿嘅。但是其实倒数返去七八十年代，游戏机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都係颇为新鲜嘅事物。如果我哋要打机，可能就要花好高昂嘅金额去买一部电脑或者係电视游戏，再唔係就要去游戏机中心嗰度先至可以打到机嘅。游戏机中心对于好多嘅小朋友嚟讲都係一个充满住神秘兼且係刺激嘅地方。而喺七十年代尾嘅时候，日本就推出咗一本嘅漫画，針对俾小朋友睇嘅。当时他引入了一个很崭新的概念，40年后的今日依然是极度流行，就是电竞了。当年其中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以一个很崭新的题材，就是围绕着电脑游戏或者电视游戏来到做他的主轴的。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故事的男主角的样子就跟其他的很不同，相对来讲都挺不靓仔的，亦都有一棚的哨牙。不过原来这个哨牙都很有功用的，由于石野男就好鍾意去游戏机中心嗰度同人打啦，而当年呢当然冇得上网同人去比较，只能够就喺游戏机中心嗰度过关同埋斗攞高分嘅。咁亦都喺呢一个嘅故事里面呢，佢就係运用咗唔同嘅方式嚟到去击败佢嘅敌人，攞到最高嘅分数， 其中佢嘅门牙亦都系帮咗佢好大嘅忙噶。如果你当年有睇过电子神童嘅话，又会唔会有一啲心痒痒，好想成为故事嘅男主角，喺游戏机中心嗰度雄霸天下呢？ 我到而家咧，我都系唔明点解当时呢套戏会咁受欢迎啊！即系呢个电子神童咧， 嗯， 即系你觉得佢好夸张啦，又要跳高，又要打关斗，都系打机啫。因为佢讲紧嘅就唔系话而家打嗰啲电脑游戏或者咁样，系打紧最旧式嗰啲街机啊。即系你落紧街嘅时候咧，即系 咩食鬼啊嗰啲， 仲用 joystick 嗰啲咧，揿掣嗰啲，佢系玩紧嗰一类型噶嘛。 嗯， 因为嗰阵时早期嘅游戏机咧，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好新鲜啦。咁啊，钟哥你自己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入游戏机中心系有啲咩游戏嘅？ 我第一次入游戏机中心咧，我唔记得咗个叫乜嘢啦。1942一定有嘅，即系都系咁射嘢嗰啲咁样咧，即系嗰啲 飞机嗰啲啊， 掟落鱼雷啊，跟住有你揸住个细飞机咁样，跟住你食咗啲乜嘢，跟住就会拖多一只细嘅飞机出嚟咁样嗰啲。 哇，飞机嗰个咧好紧张噶，我系玩到飙晒汗，因为咧初你喺个空中嗰度喺度行啦架飞机，咁就迎面就有其他飞机嚟啦，咁你咪射佢咯。跟住你一路过嘅时候咧，你冇得 hold 住佢停噶嘛， 只飞机 一路行噶嘛，跟住前面嗰啲嘢咧成扎成扎咁嚟，你系左右控制佢咧，要闪过晒咧，其实系好紧张刺激噶。 系咁，但系当然啦，嗰个咧，你对于而家嗰啲玩法咧，就 系 简单好多。以前落街打嗰啲机，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官能上嘅反应嘅啫，即系你见到有飞弹嚟，你避啦，呢边避左避右嘅啫嘛。而家嗰啲系要动脑筋啊嘛，你唔可以去边度，唔可以去边度，要攞啲乜嘢，你要计好多数，即系其实成个思考模式系唔同。 哦，咁梗系啦，你街机佢梗系想你快啲 game over， 跟住再入一蚊啦，佢仲俾咁多时间喺度谂啊， 因为就系呢一个系个。个游戏机同嗰个消费者嘅角力嚟噶嘛，佢就不断想你快啲输，咁但系又唔可以做到难到冇人肯玩，即系嗰个平衡啊嘛。咁但系讲紧电子神童，其实佢里面所出现嘅游戏咧，就系嗰啲好早期嘅，譬如食鬼年代啦，或者系有个叫做太空保卫者，即系佢喺个游戏里边，唔系喺个电视里边，其实有显示出嚟。 最旧一代啦， 系啦，咁但系佢就冇讲到嗰套卡通个，唔系即系冇讲到个游戏个名啊。当然，但系你一睇你就知噶啦，因为嗰阵时个选择真系唔多。咁同埋电子神童咧，我觉得比较破格嘅。头先都有讲到就系话，佢都几其貌不扬，即系佢系可以用丑样去形容噶嘛，个男主角。咁但系咧。佢就係有一啲嘅招數咧，都幾有趣嘅，即係譬如話火焰陀螺啊，即係隻手又會突然間又會有團火， 着火啊，打機打到， 跟住咩月光筋斗啊，遙控門牙就係攞佢嗰棚嘅哨牙咧嚟到去撳嗰啲掣啦。 因為個主角嘅造型咧就係有兩隻好誇張嘅門牙係哨咗出嚟，突咗出嚟嘅，即係個造型係咁樣嘅。 係啦，咁同埋另外仲有個就係水魚式啊，我記得我睇過有啲片段咧就係佢。系即系打机打到即系已经俾人挫败得好紧要，突然间咧佢就好似灵魂出窍咁样，个身咧就唔知点样好奇怪咁样扭曲咗咧，咁跟住就啲人就话哇就好似条鱼咁啊，咁跟住突然间咧佢就好冇意识嘅情况底下咧，咁就坐翻喺个游戏机嗰度咧就继续打咁样样嘅，咁嗰阵时嗰个年代咧即系就好多幻想嘅空间，即系。我哋僆仔就係見到部機嘅啫嘛，但係佢嗰啲卡通嘅設定就會有超級電腦啊，又係一定有個博士喺度啦，咁咪可能整個好難嘅遊戲，嗱你玩啦，你一定過唔到噶啦，咁就係叫佢去挑戰，咁佢就即係同埋佢啲畫面咧，即係都幾刺激嘅，就係因為譬如話玩嗰啲咩太空保衛者嗰啲飛機遊戲咧。咁啊，男主角就直情系会即系坐埋喺一碌嘅大炮嗰度咧，咁就控制个炮台嚟到去射嗰啲嘅外星人。咁即系呢个我谂，对于当时初次接触游戏机嘅小朋友嚟讲咧，都系几新鲜嘅，即系冇谂到话哇，原来跳出个框框嗰、那个游戏世界可能系咁样噶、哦。 佢最经典咧就系嗰个主角。跳上天空度，當然係漫動畫啦。跳上天空度打兩個關鬥，然之後衝落嚟個遊戲嗰度，衝落個遊戲機嗰度，然之後用佢嗰兩隻門牙去撳掣嘅，用門牙撳掣喎，突突突突突突，好似啄木鳥咁樣啊！用個門牙撳掣，嗰陣時你有冇試過用個牙去撳個掣啊？真係喺現實生活裏邊。 我梗系冇啦， 我真系见过有个僆仔系试过玩呢一样嘅，咁当然系试唔到啦。但系我话，有冇搞错啊？咁样，但系我哋通常试咧就系咩咧？我哋打到兴起嘅时候就会嗌， 火焰陀螺，即系我哋就会嗌呢啲咁样，即系或者嗌翻佢啲招式嗰啲名出嚟嗰啲咁样。 哇！即系嗰阵时你都有跟嘅， 有睇到好少，因为佢冇乜追看性啊，同埋佢唔系又唔系嗰啲英雄式啊嘛。以前僆仔比较睇得多啲就系嗰啲咩巨大机械人啊，比较英雄式嘅卡通片啊嘛。呢一类型咧就唔系嗰一类咧，就比较少睇啲嘅，但系就间疏间疏咁样又望咯。 其实我感觉系咪似即系嗰啲火头智多星嗰啲咁咧？即系佢过关斩将就系越嚟越。即系个主角系越嚟越强咁样， 类近嗰啲啦。 中间你 skip 咗三集都冇事嗰啲咯， 系诶都系噶，都系噶。 其实简单嚟讲，佢系咪即系喺里面打机，咁啊用唔同知识去过关咁样？ 就系睇下佢点样去打机。 诶，咁其实几得意，同而家咧啲人好中意上网睇人哋打机嗰个 idea 系一样噶。即系原来几十年前咧，啲人已经中意睇人哋打机，只不过佢就画咗套卡通片，佢就系卡通人物嚟嘅。咁但系你睇咧，就好仿佛你代入，好似同佢一齐打紧咁样样。 但系佢有一样嘢咧，就大家要学。因为譬如话佢要过关咧，佢就唔系真系好似哦，突然之间佢瞓醒觉学咗一样嘢，佢就过到关。佢真系要练习，即系佢想过关嘅话咧，佢要付出时间，点样去谂方法，点样创造一啲好夸张嘅动作又好，咩招数又好啊？佢真系要练咯。咁而唔系话哦，我瞓醒觉我突然间识，系冇嘅，都系要慢慢逐步逐步嚟。即系、 都揾到少少教育意义喺度，系嘛？ 世界冇不劳而 获，冇不劳而获嘅。 但系嗰个年代咧，佢叻就叻在咧，佢会已经介绍咗一样嘢，嗰阵时真系唔流行嘅，即系头先讲嗰电竞嗰样嘢咧，就即系当然唔系你上网同人斗啦。 哇！佢真系电竞第一代啊！佢 系啊，即系你系点会谂到斗高分？即系以前我哋僆仔去游戏机中心打机，最想做到系咩咧？攞到最高分签名啊嘛，即系佢系永远系得三格嘅英文字母俾你自己去写你自己个名，系啦，跟住你耐唔时就巡视业务翻去啊，有冇人破我纪录咧？即系就系用呢一种方式嚟斗，咁所以当。当年的电子神童就是玩的这个概念、 啊、另外主题曲你不要说为什么又是胡慧康、啊、其实因为当年八十年代他已经承包了大量的卡通片主题曲的今次又是他、如果你说现在有什么情歌王子这样、啊、胡慧康应该是、叫做儿歌皇帝添 谁能及我咁劲？打滚斗更劲，叻过翻生马骝精。看这两只三门牙，生得多么成。能用怪招，我负盛名。如用怪招，招招到应。转啊转，转啊转，我可探如鱼星。招招都咁醒，手急眼快够冲劲。氹化脑筋，我原是电脑黑。 八点四十九分啊，同大家睇睇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柴湾角熟食市场咧有交通意外，全线仍然系封闭嘅，非常挤塞。龙尾而家喺屯门公路近丁九，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落屯门公路挤塞。龙尾喺收费广场，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留意住啦。 好多人讲嘢都有懒音，一下唔留神，呢件事就可能成日发生，就好似佢咁。 我要食鸭唔食鹅，我要食鸭唔食鹅。 喺头先呢句说话当中，阿星到底讲咗几多个懒音字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在我跟你最烫手正气。 正话阿星讲到， 我要食鸭唔食鹅，我要食鸭唔食鹅。 其实佢就系犯咗声母混读嘅问题。今日嘅香港有好多人都辨别唔到 NG 声母同埋零声母嘅分别。例如头先阿星讲嘅第一个字我字，好多人都会读成我。其实呢个字正确嘅读音应该系一个鼻音，我我。另外两个阿星读错个字，分别系鸭同埋我。其实以上嘅三个字都系 NG 声母。NG 是一个鼻音，我们发音的时候要用舌根部位抵住软腭，令空气通过鼻腔发出。我们一起试下，我我。至于阿星读错了的那个，应该是零声母的音。发零声母的时候就是直接将那个字的韵母读出，所以就叫做零声母了。以个我字为例，有一个类似的字就是柯士甸的柯字，这个字就是属于零声母的字了。其他例子亦都包括欧洲的欧字，很多人会以为它是一个鼻音字，将它读成欧洲，但是其实正确的读音应该是零声母欧洲欧洲。刚才阿星讲的那句说话一共讲了三个懒音字， 我要食鸭唔食鹅。 正确的读音应该是我要食鸭唔食鹅，我要食鸭唔食鹅。阿星，你都试一次， 我要食鸭唔食鹅。 系啦，我要食鸭唔食鹅， 我要食鸭唔食鹅。耶、yeah! ！ 记住啦，今日开始。讲说话的时候要多加留神，只要你有心，一定可以戒甩晒啲懒音。 十六个症状证明你已经老了，未到四十岁都似阿叔，点解咧？咁样啊，讲 focus 男人嘅、，focus 男人嘅吓。咁啊，第一个睇下大家会唔会中啊，或者身边人 中意多咗自己一个人嗰啲啊？ 唔系，夜晚睇波好容易瞓着觉。 哦， 有冇呢一个情况？即系可能场波你以为啊睇全场啦，唔止睇半场瞓着。直情咧，即系半场都未睇晒就已经瞓咗。 我认为系咁啊， 十个十五。 我认为本身只不过系场波闷啫。 O K， 又或者可能你真系朝头早翻工太勤力， 冇错啦。 细个嘅时候唔识咁勤力，系嘛？而家搏杀多咗， 同大咗系冇关系。 系啦。 O K， 好， 我哋将佢平反， 系 打甩咗先。 觉得呢个世界好多惊天动地嘅事，但系不外如是。阿叔见过啦、 哦，每一件事都震撼到我，而家仲系， 我都系、啊，我都觉得日日都啲事都震撼心灵啊， 都唔系不外如是噶， 系啊，真系唔好太习惯啊，只能够讲好啦、啊，狂欢嘅岁月已经远离啊嘛，即系意思系咩？咩叫狂欢岁？狂欢嘅岁月咧，即系话喂，夜晚黑可能 开 party 啊， party 啊 玩到两三点啊，凌晨或者哇，直情玩到朝头早，食埋早餐先翻屋企，有冇试过咧？对上 哦，都有试过，不过而家个人比较文静啫。 嗯 系嘛？ 我唔得啦，我真系唔得，呢个我真系投降。我试过，哇！第二日咧，即系全日好似 冇精神， 瘫几咁样喺屋企，完全喐唔到，要休息一日去到 recover 翻。 以前唔系噶嘛，以前同埋咧，而家好明显就系你第二日咧，你 feel 到啲皮肤完全系干晒啊，缺水啊， 哇！差唔远啊， 系啊，差好远啊，所以我而家 所以要饮靓啲水咯， 冇啦，冇咁 薄啦，系嘛， 冇咁 薄啦，修心养性一啲啦。 我连去旅行啊，或者去 camp 咧，我都唔会通宵 噶。玩到咁尽， 系啊系啊。 OK， 系咦？你有个 tick 呢位师兄？ 呢个有啊。 系啊，好啦，跟住你非常怀念二十几岁嘅身形， 嘅身形啊！ 我有，我有， 你呢个我有， 我有，我有， 我都有少少， 我有真系， 点解咁黯然？我哋收埋把声 keep 唔到咯，keep 得好，你即系廿岁都变40岁，40岁都变20岁，弱伤都变10色伤，系咪先？ 要逆龄啊，难嘅， 难啊！ 有 时真系食极都唔肥噶，廿几岁嗰啲时间， 除咗食极都唔肥啦，嗰个身形咧系有种。纤瘦 系啊， 系啊， 你喐一喐咧就已经瘦翻，系以前真系。 依家咧你喐好多喐都唔瘦翻，同埋咧依家好容易变咗肌肉啊。 系啊， 我咧个人咧成熟咗咧，会就算你系咁操嘢啊，系咁做健身啊，或者做 workout 啊，点都好咧，佢会变咗有啲肌肉纹理咯。咁但系同旧时嗰啲。 消瘦啊， 系啊，成条柴咁样， 系啊， 其实成条柴都几，我自己几欣赏自己好似成条柴。 我唔肯定我嗰啲系咪肌肉，但我觉得肯定系肿咯，即系嗰啲血液循环嗰啲咧，系新陈代谢差咗啲咧，冇咁快，你真系会个人系唔知浮肿定系肌肉啦，总之就胀咗咯。 系好啦，咁啊再接住落去啊，好想做运动，但系咧膝头哥唔听使，跟住咧一系咧就做得多运动咧就头痛。跟住就膊头痛，五劳七伤啊！身体已经， 我又冇头痛，我又冇头痛，做运动做到头痛， 都未做。 但系膝头哥系有少少反应嘅，我都觉得而家开始系。 好啦，咁再数落去啊，不能认真跑起来。当你发现自己享受慢跑多于快跑，享受散步多于慢跑，买咗好多好贵嘅跑鞋，但系都冇认真跑一个10K， 可能叫做40多分钟、50分钟完成得到，有冇？ 有。 我都有 好大负荷啦，而家觉得跑咁长，系啊， 我都有， 系啊， 你 keep 住50啊，系咪可以跑到一？ 冇，而家跑唔到，而家只脚伤咗嘛， 系 咪、 啊？ 跑慢咗啊， 系啊，跑慢咗。 对于运动系嚟讲嘅，佢呢啲应该唔算系重嘅症状，有冇啲可以瞄住佢嚟讲 ？OK， 系发现 呢个人咁嘅你， 我就系见你咁多用都唔中，冇理由一项都 我咁 到 你 keep 住先 啦，头先又中，头先又中啲。咁之後嗰啲都係關於啲買嘢消費， 哦、 我唔係好想講，即係譬如話，包括你已經唔再想買雙座位嘅跑車，要買七人車，咁呢啲基本盤啊， 就係啦， 即係有陣時候我有個朋友咧都冇小朋友嘅，咁佢、都會買七人車，咁我話點解？冇喎、啊，化算啲可以再多啲人咯、系啊，橫掂都係俾2蚊一公里嘅有錢可以再多幾個人。 個心態 唔同 咗咯，買嘢。 我有小朋友，仲要諗埋就係小朋友如果喺架車上面可以做埋功課，慳埋嗰個程時間。 係， 你知唔知原來要諗呢啲嘅喎？而家做小朋友同做家長都辛苦。 壞眼嘅喎，咁 樣。唔理噶啦，做咗功課先啦，崔傑棠。 但係點解唔出門口之前做咗？係 咯，你翻屋企坐定定做啊嘛。 咪接佢放學嘅時候可以做。 哦。 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收费广场，咁受影响九巴路线咧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再讲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啦，喺柴湾角熟食市场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咁都系要全线封闭啦，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咁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落翻屯门公路咧就挤塞，龙尾咧就排到过晒收费广场啦。咁而家见到咧就接近锦上路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如果揸车朋友咧想行青山公路或者系丁九桥出翻九龙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下嘅。咁但系青山公路咧就有两段比较挤塞噶，一段就系近住丽城花园啦，另外一段咧就系近住深井。咁过咗呢两段路咧，前面嘅交通就正常。咁另外丁九桥而家出九龙咧，都系非常之车多，咁啊都系车多缓慢咁样。咁啊，收到中交通意外咧，就系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中线。咁而家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咧，近住果栏。七贤道北去观塘啦，近住温思劳街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都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另外渣华道去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桥底由于有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渣华道去柴湾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大强街。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喺象山村。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曹公潭康乐中心。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消费券计划七月四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十八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ay.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四拣一，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七月十七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八月一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吓，你估我每日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做两个钟节目系好容易噶？ 我仲识喊声、叫声同埋猪叫声。 你估衬衫容易噶？每日揾衫着嚟都好难噶。 你哋三个都唔系路噶。由下星期开始，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你哋我讲节目时段，你哋同我去再培训。 再培训，我中意。讲起都有啲眼瞓啊，我瞓先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九点零八分，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继续发表安抚市场嘅言论啊。美股咧个别发展啦，当中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指咧再创新高啊吓，点高法咧升多十八点，系第二日咧创咗收市嘅新高啦。至于标普五百指数咧跌四点，道指都要跌啊，跌七十一点。咁睇到咧有基金经理啊，亦都有讲啦，联储局嘅政策啦。咁仲有咧一啲迅速嘅刺激經濟行動，以及咧新冠疫苗接種咧嘅成功推動底下咧，投資者正正會睇到咧美股歷史上咧最大嘅奇幻之旅，點樣進入呢個 amazing 嘅奇幻之旅咧？佢話依家咧處於啊好強勁嘅泡沫之中，有機會啊喺兩個月之內咧有一個退股潮咁話，咁究竟實情係咪咁咧？咁股民又係咪繼續浸淫喺咧情緒或者投資情緒高漲嘅氣氛之中咧？咁大家都要密切留意睇住啦。至於港股點睇咧？港股啊，咁啊睇下大家幫唔幫得到咩幫啊 ？iBond。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我同 Kitty 啊，呢一个环节咧就请嚟一位嘉宾咧，平时同钟哥都会合作嘅。 系啊。 系啊，咁喺我哋港台电视31咧，就会讲下啲电影啊、文化艺术啊。佢系梁嘉琪，早晨，嘉琪。 早晨，大家好。 系啊，你好啊。 今朝早咧就唔系同我哋讲呢个艺术文化住嘅，咁啊喺呢个失败奶嘅环节咧，我哋就讲下创业啦。咁啊，知道嘉琪咧，其实自己都有做一啲时装嘅生意，而家做成点先？ 系，其实咧，我应该系一年前咧，都系差唔多呢个时间都有。上过你哋呢个节目倾个偈嘅， 系啊，咁嗰阵时就创业嘅初期啦。我记得同嘉琪讲咧，佢呢、這个生意就系、是、啊谂住自己都中意碎花裙咁样啦，咁所以咧就有一个哦、啊，不如我自己都中意，咁不如都叫做上去公主同号啦。咁点不知好多 fans 就 inbox 你啦，无论系你自己嘅 fans 啦，以至系对于布料同埋碎花裙好有认知嘅一啲 fans 咧，都分别 inbox 你。跟住就打咗一个喂好劲嘅一个群嘅生意喺度喎，咁啊如是者我哋做个赛后检讨啦吓，有个 appraisal 系咪都 OK 啊嘉琪， 同埋过去一年疫情有冇帮助到网上嘅销售呢？ 讲嚟听下先。 系你哋都好做足功课啊，系过去嗰年系有啲变化嘅，因为就真系疫情啦，咁就大家就多咗喺屋企，咁所以我哋就后屘就系呢一段时间里面，咁我哋都应该上一年我做访问嘅时候，我哋就未有自己网店嘅，咁都系喺个一个嘅social media 里面，都好多时只系 inbox 咁样同啲客人去沟通啦。咁就係呢一年裏面，就因為疫情咧，又加上咗自己就得閒咗好多啦，咁就可以放多啲呢一個嘅時間落去呢、這個自己嘅生意上面。咁就呢段時間就搞咗個網店。咁其實這個呢個咧另一樣嘢就係因為想俾一個好啲嘅服務我哋嘅客人，因為始終如果我哋純粹靠 PM 去同客人溝通咧，咁可能啲客人就會覺得喂，點解我等咁耐你都未回覆到我㗎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就做咗一个效率高啲嘅方法，去俾客人可以即刻睇到我哋有啲咩衫，同埋如果佢鍾意就可以即刻 order， 咁等佢哋可以快啲收到咁样囉。同埋就呢段时间里面做多咗 live， 因为大家多咗喺屋企㗎嘛，咁就会多咗呢一啲嘅渠道同客人沟通。不过随住而家疫情开始缓和返呢，咁我哋其实而家都开始做返一啲市集啦。 哦， 系啦，可以实体同啲客人见面，同埋真系俾，因为始终网店咧，其实都系有一个，即系点解咁耐以嚟，就算网店有咁多人做，或者有一啲人做得好成功，但系都一定要有实体店咧。我觉得始终客人系中意见到实物嘅，佢中意摸到嘅。咁同埋因为加上我哋其实自己本身啲裙系有好多唔同质地，同埋好多唔同 pattern 嘅，即系除咗碎花，我哋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图案。咁佢哋好多时都会好想真系睇到嗰件实物。咁但系因为我哋仲未可以开到实体店啦，咁跟住就所以就向咗市集嗰方面进攻下，咁样多啲机会俾客人可以睇到。咁如果佢可以见到一次实物嘅时候，佢先至有信心真係可以去网店度之后再去购物咁样囉。 咁市集係咪真係好帮到手㗎嘉琪？因为我见好多即係唔止卖衫啦，好多小店嘅店主呢其实都成日会 hold 住好多唔同商场嘅市集，又或者唔同主题嘅市集嘅。咁我諗係咪其实市集都係你哋去扩充你哋客源其中一个好主要嘅来源嚟嘅 呢？我想讲而家市集呢嗰个竞争係好激烈，因为咩呢？其实我唔系呢想参加就可以参加到。 係 我是要抽签的，每一次都是啊。咁所以有阵时有啲地方是嗰个我哋是好喜欢，同埋佢可能因为而家市集都有好多 topic， 即是主题嘅。咁我哋都唔系成日一定可以噶。 有啲就写环保咁样，咁你嗰啲布料好难又下下都环保物料做到条裙咁样，系嘛？类似系咁。 但系唔系，因为佢而家有好多嘅主题系可能系讲我哋而家嚟紧啦，即系譬如我哋七月咁，我哋其实都有一个市集，佢就系讲话for单身嘅人士咁样嘅。咁有啲咧就可能for couple 嘅，咁佢哋好多时都会有呢啲目标客人喺嗰度咁样嘅。咁但系系啦，因为而家其实真系网上多咗好多唔同手作，或者系即系最主要手作啦嘅铺头咁样嘅。咁但系其实市集好帮到网店系。 真係一個俾客人實體見面嘅機會，同埋一個好好嘅宣傳渠道咯。其實而家我哋做市集咧，我嘅目標都唔係話希望喺個市集裏面可以賺到幾多錢，而係其實可以究竟俾幾多原本唔認識我哋嘅客人知道有我哋呢一間嘢。因為始終譬如你網上，如果本身冇留意開我或者冇留意開我哋群嘅，其實佢可能真係永遠都唔會知道有我哋嘅存在喎。咁市集就可以，同埋市集本身嗰啲客人就係鍾意一啲小店嘅嘢嘛，就係鍾意一啲獨特啲嘅嘢。咁可以喺市集嘅嗰啲係我哋嘅目標客人喎。 其實呢一開始聽到記得搭時光機翻舊年啦，聽到嘉琪開呢、這個店鋪啦，或者想做自己嘅群咧，都係有一種叫做情懷喺當中嘅，亦都你好想捍衞一啲自己嘅店鋪嘅品牌理念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我啲覺得究竟會唔會擴展得好勁啊？我記得當年即係上年都問過同一條問題，我依家買衫買裙好快嘅啫，即係上網撳個掣或者即係依家淘乜淘物好。容易都整到翻嚟嘅，得唔得噶？咁果之然，依家就话俾你听系得嘅，同埋真系有一班即系爱好者去追逐呢一个品牌啦，亦都会喺市集入边去买你啲货啦。咁其实钱以外啦，其实系咪都有一种满足感喺度啊？梁嘉琪， 我谂呢一年系最大满足感添，因为我哋就都。真係我自己放多咗好多時間落去啦，即係我哋而家譬如真係可以 plan 我哋，因為自從做咗網站之後，就更加網上面你點樣宣傳得最好，就其實你要影多啲相啦，影多啲靚嘅相。咁喺呢方面，我哋都投資咗，真係要落去影到好啲嘅嘢俾人咁樣。同埋其實喺市集裏面咧，我自己好有滿足感嘅，就係因為其實我自己會落場做埋 sales 嘅。咁有一啲人就会觉得吓点解呀咁样啦，但係我觉得好好玩，即係你可以好面对面同嗰个客人去大家去倾偈，佢会话俾你听佢鍾意啲乜嘢，唔鍾意啲乜嘢，然后你好成功去介绍到自己个 BB 俾人呢，又觉得好开心啦。咁然后佢之后真係鍾意，佢会带佢返屋企呢，哇，嗰个满足感係我觉得喺自己本身演艺嘅事业里面系得唔到咯，另一样嘢嚟嘅。 有时啲客仲会回图俾你，系咪？即系买咗翻去着上身，啊好靓啊咁样，即系着出去打卡嘅时候 tag 翻你哋咧，哇嗰种满足感好开心啊，应该。 系啊，即系佢哋譬如嚟市集嘅时候，佢哋系会专登着到成身都系我哋嘅嘢嚟揾我哋咁样。 呢啲真係其实可以係客人变成朋友。 係啊，咁问埋嘉琪啦，业务有冇諗住点样扩展啊？会有实体店啊，固定一间可能喺某啲商场或者某啲地方租间铺头咁样啊？ 会唔会考虑啦？係。 哇，呢一个其实就真係几想啦，但係真係好远，即係我觉得我哋而家幸好其实係仲健在啫，只不过我哋个网站，但係你话係咪已经发展得好好，其实绝对唔係嘅。咁其实之前呢一年都会喺一个不断喺我諗究竟点样可以再做得好啲，即係其实都有一个樽镜位嘅，点样可以俾人知多啲自己个个定位其实可以点样。咁但係幸好呢，其实又咁啱，我都觉得哇呢、這个 timing 嚟得好好。其实呢半年里面呢，我就有一个节目啦，咁就其实已经拍咗好几个月，咁亦都系其实香港电台嘅，即係港台电视31。咁就今个礼拜六开始会系第一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9:30。咁其实系讲创业㗎。咁但係同我就系去跟好多唔同嘅 case， 全部都系啱啱毕业初创嘅一班年轻人。咁我就一路跟佢哋点样由零开始就去到而家嘅事业啦，大家都系去到某一个位有啲樽颈位，唔知点都可以再行前一步。咁我哋就会请咗好多唔同嘅喺商界里面嘅升级嘅导师去教佢哋。整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唔觉得我自己系拍嘢，我觉得我系学紧嘢。因为喺里面呢，我就不断觉得哦，原来我自己公司有呢啲问题，哦，原来我哋自己咁样定位有问题。咁我就一路觉得哇，我开始諗到新嘅方向点样行。所以我成日拍完之后呢，我都会即刻打电话俾我 partner， 就讲话喂，我知道我哋有咩问题啦，即係係啦。咁我觉得 哇，好好啊！就係喺呢個 timing 裏面，我遇到呢一個節目咁樣咯。 係真係學到好多嘢，係咪？所以我哋其實呢個環節都係好希望係咁樣咯，即係透過大家一啲創業者嘅分享，咁可能大家聽到嘅時候就會有啲提醒又好啊，或者叫做温馨提示啦。哦，原來對方喺創業嘅過程裏面試過同我一樣都係咁樣碰壁，咁到底最後佢點解決？又或者佢嗰個解決辦法點解唔得咧？咁樣我哋都好希望就係透過即係呢啲大家嘅分享，可以令到大家創業可以更加順利嘛。 因为啲人成日都讲咧，即系话创业易，其实守业难啊嘛。 嗯， 咁而家就真系好感受到呢句说话，即系你其实你要开一间铺头，你话系咪真系好难？其实真系唔系任何人都可以，但系你点样可以继续sustain落去？呢个先系最大难处咯。 嗯，咁所以咧喺个过程嗰度咧，都系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啦，系啊，咁啊，祝福你嘅，祝福你嘅品牌咧越做越好啦，咁啊，要打开电视机，边个台啊？港台电视31咧，今个礼拜 就系啊，9:30，9:30。 好，唔该晒，嘉琪 ，thank you， 拜拜。今日讲呢一种酒，你平时都会食到，食到系啊，因为系要讲花雕酒。花雕是指肇庆酒入面品质最上等的其中一类加饭酒，主要是产自浙江肇庆一带，用优质的糯米加上一些当地的泉水，再按古法的方法去泡制，品质当然比一般的肇庆酒更加之好啦。花雕酒酒性温和，而且呢色泽清亮，用来煮什么好啊？你都一定有食过啦，花雕鸡啊、花雕烩蟹肉等等嘅肇庆名菜就可以烹调得非常美味啦。讲起都流口水啊！有冇机会夜晚黑加餸呢？如果系咁就好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神光摩的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打咗俾阿梅女士，早晨梅女士。 早晨啊，晨光第一次。 你好啊， 主持人好、哎，早晨好啊。 6月24号啊，我知道你仔仔正日生日、啊，生日快乐啊！ 多谢多谢多谢。系、 哎、仔仔叫咩名啊？ 你嗌佢豪仔啦。 嗌佢豪仔。 系啦。 豪仔生日快乐啊吓！咁啊想问下咯，豪仔今年几大啊？读紧书定系做紧嘢啊？ 我俾你估下，36年前今日嘅天气系点样？你知唔知啊？ 36年前的天气一定是风雨交加，他就出世了，是吧？ 8号风球啊！ 哇，8号风球啊！ 嗯，系啊，所以咧，我改咗个英文名叫做 Hurricane。 Hurricane 正啊，呢个名梗系正啦，好嘢喎！系你自己改噶，定系爸爸改噶？ 我改嘅，我帮佢改嘅，系啦、 啊。好嘢喎！嗱，好啦，啊，咁啊，即系仔仔啊，36岁啦，今年。 系。 咁啊，佢自己平时嘅工作愉唔愉快啊？ 咁其实咧，就今次打嚟咧，就系、是、祝佢生日快乐之外咧，其实佢就转咗工种嘅。以前咧，好多妈咪咧。早早同我只仔仔讲佢啦，今日生日喎，大个仔啦，吓唔好出去搞搞震啦，要生性啊，咁样噶嘛，系咪？ 吓、 啊，系啦，你估我会点讲啊？ 你咪同佢讲记得多谢阿妈咯，阿妈36年前之前生你出嚟，有血有汗有泪，仲要8号风球，风雨交加吓、啊，记住多谢阿妈系咪？ 系啦系啦，我会讲咧嗱，豪仔你大个仔啦。记住要出去搞搞震哦、啊！越搞大就越好，越大就越好啲、哦。 所以话每个妈妈咧要嘅嘢都系不一样嘅，咁啊当然啊，咁啊都希望仔仔生日快乐之余咧，心想事成啦，系咪？有啲乜嘢祝福自己仔仔啊？ 咁其实咧，所有妈妈都系噶啦，咁都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啦。咁佢开始生意啦，做自己嘅生意。希望佢生意兴隆啦， 要啦， 系啦，事事顺利啦， 搵多啲钱之后咧，又孝顺阿妈，哇， 系啦， 咁你 36年前 嗰个风雨交加同8号风球啊，抵翻啦，系咪？ 希望佢健健康康啦。 啱啊，好啦，咁我哋点翻只歌俾你，你要听呢只歌，你自己都要介绍下、 啊。我唔知道得啱唔啱嘅，我叫做乜嘢？ 格斯多嘅歌，好啦，多谢你梅女士，多谢你电话， 听得晒首两只歌啦。 OK， 好，拜拜， 多谢晒你哋啊，好，多谢晒，拜拜。Bye-bye. 九点二十六分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刘启新啊，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喂，早晨早晨，嗯、喂， 今日三十一有咩好节目睇下先？ 嗱，今晚咧就继续啊，继续去睇下呢个医生与你啦，就继续啊讲呢一个帕金逊症啊，吓咁咧就系、是、晚期嘅帕金逊病人咧平衡啊就会失重心啊咁样，佢点样影响佢哋咧？咁样系如果病人咧就系、是、即系开始做一啲运动，可唔可以减慢呢个帕金逊症嘅活动能力影响呢？咁大家都去睇睇啦。咁、跟住呢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啊，咁牛头角呢有一个社区中心就组织咗一个呢相见共融导赏活动啊，咁由轮椅使用者呢就做导赏，咁带唔同嘅社区人士呢就係、是、走遍呢一个、牛头角啊，附近的地方啦，咁样系透过轮椅人士的自身经验咧，等我哋知道咧，佢哋平时嘅所处嘅环境同埋生活状况啊，咁啊，同埋咧，佢哋系用啲咩视觉咧去到睇呢个社区，去了解呢个社区嘅咧，咁样吓。咁、另外有一个咧就 feel so good 啦。咁成日都话，哎呀，睇手机咁啊，阿 Kitty 你都睇得好密下喎。 系啊系啊， 有冇开始头耷耷啊？ 梗有啦，我直头觉得有手机面添啊，即系嗰啲下巴嗰啲位咧，全部系啊，手机面啊，叫松晒啊嘛，下巴。 系啊，同埋不过又唔紧要喎，通常咧，嗰啲人用手机自拍咧，都会耷低头噶。系啦，咁样所以又唔见到自己啲手机面噶。 直头 P 图添啦，但系咧，除咗手机面之外咧，嗰条颈都攰啊。 系啊 ，feel so feel good， 希望唔系讲嗰啲面皮同埋嗰啲肉啦吓。咁呢个环节个名都大家谂谂佢。好啦，咁啊，今次咧就系攞呢个嗰个攞重嘢训练。 嗯。 吓、啊，咁点样训练嘅咧？咁啊，原来咧有啲动作咧叫bird dog 啊。 系。 bird 咧就雀仔啦吓。系。咁啊，另外咧就有呢一个咧就系 Superman。嘅训练吓，咁、究竟系点样搞咧？咁咪可以睇睇啦。咁另外啦，就系讲乜讲物咧？呢、這个咧就会讲下，诶、有啲五位嘅即系生态摄影师啊，咁佢哋咧就系、是、喺香港周围走啊，去影响呢个生态。呢、這个我都要睇下，因为我部相机咧着唔着到成问题啊。咁另外你话喂，我好想睇下外地，诶、我哋啊九点半咧，悠游在四方嘅列。周游列车系列咧第四辑翻嚟啦，今集咧就会同大家去嘅奥地利，奥地利都好紧要啊，系嘛？即系有除咗佢嘅铁路咧都好正啊，佢仲有一个最劲嘅地方叫维也纳啊嘛，维也纳即系有好多音乐家啊，就算啲合唱团咧都好出名噶嘛，吓、最惊就系变咗声嘅啫，咁啊。咁大家咧就可以睇睇啦。咁去到咧今晚十一点啊，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那个题目系叫诗都好玩啊。 嗯， 即系呢个我谂起啊，边个啫？阿小吉啊， 小吉。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40啊，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喺听9:30梁荣钟之前咧，有个呼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而家打电话嚟啦。如果你有啲祝福嘅说话，想点首歌俾你心爱嘅人听咧，或者有啲鼓励说话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去讲嘅话咧，而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啦，我哋接听你哋嘅电话18723888。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武林大会。昨日晏昼系咁落雨，真系带咗遮都冇用，所以我不嬲都唔喜欢带遮。啲雨唔系咁大，唔需要用啊。啲雨超大，用咗等于冇用。昨日喺街见到呢个景象，大家担住遮行得好赶，我身边有一位女士。左手担住遮，右手攞住外卖，喺佢手里面突然跌咗一张100元出嚟。由于落紧雨，佢急步向前冇留意，我来不及反应。同一时间，旁边有另外一个身影走过，系另外一位小姐，当然都系担住遮啦。佢弯低身执起张100元，大声叫小姐。由于前面位小姐太赶，好似用紧凌波微步一样。旁边的小姐即刻运用视效功，大声叫停。揸住外卖的小姐回头望，100元已经在她眼前。两个互相道谢之后，再各奔前程。一条街俾我见识到两种武林绝学，高手原来真是在民间。落雨的时候，大家都会喜欢企在檐缝底。当然啦，檐缝底是帮你挡雨的嘛。当你企在檐缝底的时候，身边必定有些人企在檐缝底不动的。另外有些人当然是继续行紧。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他们都是不会收起把遮的。我成日都好想问他们，你都企在檐缝底啦，有瓦遮头喎，做乜仲唔收遮呢？但是更奇怪的就是，永远在你前面行过的人一定是会矮过你的。即是无论你没有6尺高，在你身边行过的人会是矮过6尺。如果你得5尺高，行过的人可能得4尺10。他们都是不会收起把遮。而把遮正正就啱啱好在你条颈的高度。就好似古装武侠片里边血的字咁样，正正就系想取你首级。我用咗好多年研究，都冇办法点样破解血的字。琴日终于俾我见到武林高手喺檐缝底企咗一排人，当中大约有5至6个人，佢哋同一时间做咗一个动作，就系、是、高举左手，快面向右。动作的齐整令人敬佩，跟住我见到一排一排的血滴子在他们面前飞过，但是所有的血滴子完全伤害不到他们半点皮毛。我们尝试用慢动作看清楚，血滴子从他们的颈项飞过去， 武林高手正正就用他们的左手将血滴子挡住，而他们块面是望向右边，正好可以看住血滴子的方向。右手运圆为掌，随时准备使出第二招，进可攻时退可守。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如来神掌。原来对付血滴子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如来神掌。这条街又看到另外两种武林绝学。你可以说这里只是一条普通的街道，但是我见到的就是一个武林。一场雨，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我望住蚕豆咁大粒嘅雨点，突然间问自己：我系咪谂多咗？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世间是否痴缠最高？或者？高处比天高，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一山还比你一山高，真爱有天高，千百知边个高，或者绝招同狂意老，但我知论爱心找不到更好，爱我心世间始终你好。 你食住 点解呀？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呢排呢啲天气挨挨焗焗啊，有时候好热啊，湿湿立立咁呢，有冇影响到你嘅胃口啊？ 冇喎、 啊啊、依然很好係咪？ 又唔係，即係该食就食啦，係啊，该瞓就瞓啦，该饮水就饮水啦。 呢几日觉得冇乜胃口食嘢啊， 係咪？ 但係呢就饮多咗好多水嘅液体啦，或者液体啦。 会心情麻麻地啊？你呢排 嗯， 等我搞个笑俾你 听。一个月梗有几日嘅， 等我搞个笑俾你听。 好愿闻其详，嚟嚟嚟，表演 表演。未预备好啊？未预备好。 我听日先有， 听日先有，听日先有。预备一日噶嘛，我哋嗰啲搞 get 嗰啲。 但系听日我应该心情好翻喎。 听日心情好翻。 系啊，你留翻下个月啦，咁。 下个月咯。 大把时间俾你预备啊，真系。 惊你啊！ 系 唔 惊 啊？好 喂，咁所以今日咧就讲一个咧几简单喺屋企可以整到嘅一个柠檬茶。你话诶，柠檬茶系人都识整啦。 系咯，点解唔买一包包咧？或者买一罐咧？ 可以话系柠檬水果茶啦。咁啊，可以自己整一壶咧，雪喺雪柜。咁啊，夏天咧，如果你话口渴嘅时候，你又唔想饮水，但系咧你攞一啲纸包饮品啊、汽水嗰啲又好鬼肥啊嘛， 好甜啊， 好甜啊，好多糖啊。咁啊，点样做咧？呢一个？咁我喺網上見到，幾好喎，覺得即係幻想到佢都係幾清新嘅嗰陣味。你就攞咧幾片橙啦，當然去咗核啦，幾片檸檬啦，即係橙加檸檬呢啲 citrus 嘅水果，咁有一種香味啦。咁然後咧再加啲咩落去呢？加幾粒紅棗。 咁有少少甜味啦，加啲冰糖，最后咧就加啲茶叶，咁你喜欢嘅茶叶味道啦，跟住就放水落去就煮佢，煮佢大概五分钟到啦，滚起咗，咁、就已经有晒柠檬啦、橙啦、茶嘅香味，再加住因为你加咗少少红枣同埋冰糖落去咧，有少少甜味，可以即系唔会咁寡啦，叫做。 其实都好劲嘅呢一样嘢，一开始听 Kitty 咁样讲咧，就觉得流流地啦，譬如你去人哋屋企 housewarming 咁样啦，咁有咩饮啊？啊，雪柜有柠檬茶，咁你咪开咯，即系好正常。打开雪柜，咁你攞一包纸包啊，或者罐装。 仲要 问 有冇低糖噶？点 都好啊。咩？打开吓冇、啊，见唔到有柠檬茶、啊，吹水啊，我落去买啦。咁 玻璃樽嗰度啊？ 吓咩嚟噶？我整噶啲柠檬茶，其实劲喎，其实劲。谂谂下几劲， 系 嘛？ 同埋你雪好咗，小白自己都忍唔住啦，系嘛？ 系啊， 真系劲喎！ 系啊， 你话你夏天去到人哋屋企嘅时候，喂，整啲嘢饮啊！诶，你自己攞搵嚟搵唔到，因为自己整， 自己整啊，系啊， 哦，高手啊，真系。 同埋呢个我觉得唔错咧，就系真系邀请朋友翻嚟。 汽水可唔可以自己整？喂， 打啲气落去， 有汽水咯。跟住突然间你睇一个玻璃樽。 咪有氣嘅提子汁嗰啲咪得咯，嗰啲我啲 friend 都好中意嚟我屋企嘅時候，即係自己整。 有氣提子汁係咪要落少啲碳酸落去？ 咪用嗰啲梳打水咯。 哦，係梳打水，係啊， 梳打水跟住自己撈咪得咯。 係提子梳打 嘅。 之前都有講過可以將嗰啲提子咧，嗰啲肉啊，直頭將佢研碎咗雪做冰啊嘛。咁當你譬如飲梳打水嘅時候，你咪落幾粒落去，咁啊有少少呢啲天然啲嘅味道。 即食咯， 係啊，有乜嘢都係自己整。自給自足，所有嘢都幾開心。 啊、又話搞笑，你而家笑我。 唔係啊，搞笑都有啊，我都有檸檬啊，不過唔知邊個幫你查啫嘛，係啊。 咩查啊？ 即係查上身嗰啲。 百元號的享樂時代。 是不是不想讲了小白你听 我突然之间想起这件事就是最近我自己去。 Sorry, 我是有点勉强的、啊、不过我都成功搞了一个 不紧要啊 是 啊 是 啊。 不紧要的。 这个是你的风格来的嘛。是啊是 啊。自带好啊。 你不见我很冷静咩 我见了。 是啊什么茶柠檬茶。 休息一阵先出去喝。 你咦一声都是匿埋的支咪后面才咦一声的。 我出去唞下先。是啊。 这些礼貌来的。 转个头听风速快活人可以预 备。休息一阵。你使不现在做埋先啊！ 做埋先，做埋先要交俾小白啊！ 小白啊， 首先咁啱又系插两句，听到 Kitty 讲嗰啲柠檬茶嘅时候咧，最近我去因为我同我阿妈都住得好近嘅，咁我又上翻我阿妈屋企嘅时候咧，一打开嗰个雪柜，因为我发觉咩，我仔仔最近好中意去我阿妈屋企， 系 自己跑跑佢都要话我要去佢屋企啊！ 点解系咪买咗新玩具？ 唔系啊！原來我阿媽最近咧又重操故業做咩呢、啊、就係佢攞嗰啲熱情果， 嗯， 哦、 熱情果，因為有陣時候我都會幫佢買，一買咧就買二十幾三十個。 咁關你個仔咩事呢 就係因為我阿媽做咩咧，佢就攞住啲熱情果咧，跟住就刮曬入邊啲肉出嚟，佢走去做嗰啲印尼人好中意飲嗰啲熱情果汁，嗰啲濃縮汁。哦咁啊，我嚟做咩？就我嚟加水飲嘅。 哇！呢、這個我真係未試過。其實我直頭未試過買熱情果呢、這個水果翻屋企添啊。 其實熱情果咧，我聽我阿媽講話你揀熱情果咧，要揀啲好嘅香 嘅， 係啦。點樣嘅咧？ 飲完就會再熱情啲， 熱情啲， 奔放啲，澎湃啲。 要奔放澎湃點咧？因為佢初頭同我講叫我買嘅時候咧，我買買翻去點啲俾佢話兩句啦，佢冇肥我嘅。 你哋係咪覺得講熱情果好熱情好 get 啊？係咪覺得好笑啊？咁食苦瓜係咪好苦啊？ 苦瓜要夠苦先好食啊！ 咁菠蘿係咪好波啊？食完 好波， 好 波， 好波！ 呢排要食啊！ 好波， 呢排要食啊！歐 洲國家杯啊，食菠蘿啊嚇！ 應該係啊 ，C 朗食菠蘿啦。 係啊 ，C 朗琴日進咗力 其實佢好波㗎， 佢係好波。 罪不在佢，罪不在他 罪不在佢啊！佢队友唔生性噶、 啊，我都讲翻句公道说话。 系啊， 人人都夹到咩？ 加油啊 ，C 朗！ 讲翻个热情果先。 系啦，热情果初头买嘅时候，第一次咧拣咁啊，买咗一扎翻去啦，咁啊俾佢讲两句就系，哇，点解买啲热情果咁样嘅咁啊？喂，我粒粒帮佢拣。 系点样咧？其实你买咗啲嘢翻去， 靓面靓身嘅，咁就佢就话。买错晒， 点解咧？ 个原因系咩？原来佢话热情果你要买得香口咧，有嗰啲热情果嘅香味嘅话咧， 你要揾嗰啲咧個面啊岩岩沉沉粒粒突突，即係當然唔係爛啦，仲有個巢皮嘅。 哦， 佢話買嗰啲咧就會令到你覺得食落去咧就有熱情果個味，同埋咧嗰個味係特別香嘅、 哦。 如果你買嗰啲 光滑啲、 光滑嗰啲嘅，就淨係得個酸字。 哦， 因為熱情果咧。本身都係一樣幾酸嘅生果嚟嘅，咁、所以嗱就咁食咧，我就肯定唔會噶啦。咁但我以前細個嘅時候有去有翻印尼住嘅時候咧，咁我啲親戚真係買好多呢啲熱情果嘅果汁俾我飲嘅，咁、我就真係由嗰陣時開始咧就愛上咗呢個果汁嘅。 哇！原來熱情果好有益噶， 係啊，好有益的。 但係嗰啲裏邊啲肉咧，即係所謂嘅少少肉， 粒粒 就黐住啲核，好細粒 啊 嘛。應該點樣處理呢？ 所以話咧我阿媽真係好好心機，因為佢買完之後。我头先讲啦，佢开咗之后咧，就逐个逐个刮出嚟啦、 嗯。 然后佢用咗几个方法，有啲首先系隔渣，佢、打磨咗先，咁啊打磨咗，然后再隔渣，跟住筛几次，先至再入个樽，做嗰啲嘅浓缩液嘅。咁佢仲要咧就系、因为热情果本身酸啊嘛，咁佢咧亦都会即系准备定啲冰糖喺度。如果觉得酸嘅、 哦， 就自己好似即系柠檬茶咁， 即系调味啦， 系啦，就自己调味咁样。咁佢又好心机到咩咧？佢用嗰啲热情果汁咧。去到就係雪埋落去冰格嗰度做冰同埋做雪條。 哦，咁呢個得喎，因為佢本身比較濃味啊嘛。 係啊， 係啊，咁啊適合做冰咯。 冇錯啦， 即係唔怪之你個仔唔肯留喺屋企啊。 係啊， 我係佢我都走啊。 樂而忘返啊，簡直由朝食到晚啊！ 佢真係樂而忘返啊！咁佢自己咧我仲問佢，你知唔知呢啲係咩嚟㗎？咁佢唔識講熱情果嘅，即係佢跟我阿媽講叫呢做孟傑沙咁樣嘅。 孟傑沙 係啦，孟傑沙印尼嘛，你 Beautiful 新嚟都係同佢哋講 學咗啦，孟傑沙。 我细个去印尼嘅时候咧，如果暑假，通常咧我就系识嗌两样嘢嘅，咩孟杰沙萨都、Amy 萨都咁样嘅，迪里马格斯，即系话呢个要一个，孟杰沙呢个果汁要一个，跟住有另外一个面要一个，就多谢，其他就唔识讲噶啦，系啦，咁我 你都识讲好多咯， 系咯， 系 啊， 我头先 我都识啊， 迪里马格斯啊， 系迪里马格斯， 系 啦， 迪里马格斯系咩嚟？ 多谢， 多谢， 多谢，系啦，咁啊，所以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呢一个嘅热情果咧，由嗰阵时开。次咧就已经中意饮，咁同埋咧我仔仔点解我又咁中意过去？除咗系有得饮之外咧，我阿妈真系醒啊！原来佢咧就经常咧都会买咗一扎嘅热情果摆咗屋企先，咁啊未整住嘅，即系等屋企嗰啲货去晒嘅时候咧，佢就开始整啦。佢而家整咧，佢唔系净系佢自己整嘅，佢仲叫埋我个仔去整。 系， 咁我仔又觉得好好玩、啊。因为细路仔 点解佢咁蠢咧？点解会觉得好玩？ 点解你唔可以话佢好学咧？钟哥， 边有蠢啫？入厨房啫嘛，入厨 系 系 咪啊？ 我撑你啊，崔月彤，入厨乐趣嚟嘅，钟哥， 我辛苦你哋啊！ 系啊，咁佢咧就成个过程咧就开始咧，即系我阿妈就教佢啦，跟住由呢个切呢个热情嘅切嗰下咧，用我阿妈帮佢切嘅。不过咧，嗰啲刮肉啊。甚至乎入咗入個攪拌機撳一嘢，嗰個細路仔好開心。即係你問芭比，可能都有試過俾佢自己女女試過撳嗰啲攪拌機嗰啲掣，一撳掣嘅時候，嗰個嘢咁樣，好有快感嘅。 都係幾好玩嘅。但我想講咧，我而家真係相信一句説話係啱，姜都係老嘅辣。 點解啊？ 因為佢阿媽捉到重點咯，要綁住一個男人嘅。喂， 男仔啫， 咁都系男性啦。细细个开始已经识得揾食物嚟到绑住佢啦。即系你谂下，又雪条，又果汁，又成，跟住仲叫佢入嚟玩埋添，仲乐而忘返。 点解要搞成咁咧？真系童真冇晒咁样， 系嘛？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真系好叻，因为令到我仔仔咧，除咗系饮之余咧，佢开始学识到一样嘢就系、是，原来呢样嘢系可以自己整，同埋所有嘢都可以。自己整嘅，系啦，咁整完之后咧，嗰个味道又可以自己调教啦，个乐趣又喺度啦，同埋好似一个 game 咁样啊，玩完一轮，跟住仲有得食咁咯。 嗯，好啊，咁喺嗰度学咗翻嚟，咁咪叫佢喺屋企整俾你哋饮咯。 系咯， 乖仔啊， 系 得三成啊。 下个礼拜一仲有冇货斟啲俾大家饮都好。 哦，好啊，因为我点 解你唔听日咧？ 系我哋都要翻工嘅， 系啊。 我今日翻嚟睇下 我 先， 阿 Auntie 未整得切咧。啊、 我哋咁多個，我哋咁多個人大批量啊，都叫做 係啦，一人一杯咁樣試飲都有一杯試下先啦。 喂，佢好豐富維他命 C 喎，佢話等於八個橙喎。 哇！ 維他命 E 咧， 唔好咁酸啦， 等於十五個橙喎。 哇！一個熱情果， 係啊，一個 熱情果好細個拳頭咁大啫。 係啊，所以我啱啱上網睇，因為我就係真係未買過翻屋企食啊嘛。咁佢話我有呢個果汁之王之稱，就係因為佢咧係即係名貴嘅水果之餘咧，亦都有好豐富嘅營養。